玻利维亚临时总统亚涅斯表示，将会好快宣布重新举行一场透明大选，以平息当地过去一星期的激烈冲突，以恢复国家民主信誉。他未有进一步透露更多详情。部分前总统莫拉莱斯的支持者堵塞道路，阻隔粮食运送，令首都拉巴斯开始出现粮食短缺问题。临时政府派飞机绕过公路，将食物、燃油等运送给居民，多人轮候。早前前往墨西哥寻找政治庇护的莫拉莱斯早前承诺，愿意为了玻利维亚的民主放弃回国参加大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1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5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升5.4；盈富基金26.8，升3毫；友邦保险78.85，升1.85；中国平安91.75，升7毫；建设银行6.27，升6仙；金山软件17.96，跌1蚊；美团点评97.3，升4.5；港交所245.2，升4.4；汇丰控股58.4，升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119，瑞士法郎7.911，澳元5.338，加元5.924，新西兰元5.01，欧元8.659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升88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5.1美元，卖出1,4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现时东铁啦，东铁线啊，红磡至到九龙塘仍然系暂停服务嘅。东铁线红磡至到九龙塘站仍然暂停服务。咁至于西铁方面咧，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亦都系暂停服务嘅。较早前咧，曾经系有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啦，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咁而家咧已经系暂停服务啦。港铁方面，咁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啦，包括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点结束。现时大学站、黄埔站咧仍然关闭。另外，轻铁啦751P 线由706线代替 ，761P、751、614、614P 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咧维持不变，而且系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嘅。电车方面咧，服务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九龙啊，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啦，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咧，仍然系封闭嘅。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亦都系封闭。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咧，对开右二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啊，龙尾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咧右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 其他路面情况呢，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东区去底隧道啊，去东隧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另外啦，东区走廊呢去返东隧亦都是挤塞，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去港岛方向呢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而家影响埋呢青沙公路去返连翔道都是塞的。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呢，由于近住观塘游泳池呢，一段都仍然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启业村。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亦都是塞，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其实分租或者转租单位是不是属于违反公屋租约的行为来的？ 不清楚噃。 那如果将单位用作非住宅用途，又是不是属于违反租约的行为呢？ 吓，点知啫？ 不理咩都唔知噶。公共房屋是社会宝贵的资源，必须善用以及合理编配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啊！ 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打击滥用公屋行为。 快啲浏览 RTHK Teen Power 里面嘅特备网页啦！ 多啲了解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豹王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啊！欢迎你归队嘅黄耀祖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欢迎你归队嘅黄耀祖啊！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 我翻嚟啦！ 唔知点解每一次都系咁噶？ 咩啊？ 我哋第一下起步咧、嗯，我哋个麦高峰咧，硬系会有少少窒窒地嘅。嗱，我哋咧尽力适应调教中啊。 好啊，好啊， 系啊，唔知点解总系会有少少嘅，所以个听众你突然间听到我哋嘅声咧过分逼真啊，巨响嘅话咧，嗱、哦，你啊稍稍忍耐啦，我哋一阵间研究下点样先，真系。 好啊，好啊，系 啊， 啊， 啊，我翻嚟啦，我归队啦。 点啊你？你个 show OK 啊？系 啊，我哋讲对唔住先啊，虽然我哋之前冇同你讲，但我哋真系最后冇去到啊。 我唔怕，我都冇预过你哋会嚟、啊，所以唔使唔好意思噶。 我哋咧不停会喺我哋嘅星期五嘅演唱时咧，不停咁样祝你演出成功。 系啊，最后点啊？顺唔顺利啊？如何？ 好又好顺利，但系中间嗰个路途咧都真系非常之崎岖。 系啊， 即系我谂呢一个咧，同其实我冇，即系我礼拜三就翻唔到工啦，礼拜四、礼拜五我就请咗假啦。 系 呢一个礼拜咧，不论系香港啦，或者原来只要真系做一个小小嘅演出啦，其实中间经历嘅嘢咧，都真系话哇。 所有得來都真係唔容易啊！ 慢慢嚟，我哋做樹窿俾你講下你呢幾日咧開 show 嗰個即係阻滯係點樣嘅？ 係啊，我估因為即係大家都係噶啦。其實呢一排咧好多嘅表演嘅活動咧都係有啲論盡嘅。咁首先咧，禮拜一禮拜我哋上個禮拜一開始咧就入咗劇場入邊到彩排咁樣啦。咁因為咧即係閉館啊， 係 佢要我哋提早走啊。禮拜一禮拜二咧就十點要走，咁其實影響唔算太大，每日少一個鐘啫咁樣。到禮拜三禮拜四咧，佢唔俾我哋夜晚黑喺劇場入邊度彩排， okay. 因為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即係針對一個單位嘅，我估計咧就應該係大部分呢啲嘅表演場地咧，佢哋都有特別嘅安排，咁所以咧就已經拗曬頭先，大家都做過 show， 大家都會知道我哋入到台嗰陣時咧，話又要同啲燈光啊、佈景啊，好多嘢要夾啊，即係突然之間我哋冇咗三個時段嘅話咧，其實冇可能開到 show 嘅，即係唔會 ready 開得到 show 咯。 即係佢而家首先咧就係明明要做咧一個馬拉松嘅比賽，但係咧冇得做熱身啦，冇得試跑啦， 一嚟就做啦， 但唔緊要啊！你本身熱身咗幾十年噶啦嘛， 咁又未到幾十年嘅 天才舞台劇演員 係嘛？ 係啦，咁正式開 show 嘅時候咧， 咁又好好彩喎！到禮拜五咧，其實咧，因為你禮拜三、禮拜四你都閉館嘅話咧，夜晚黑嘅時候，其實我預咗禮拜五係冇得做嘅個 show， 即係每一日咧就算你排咗兩個月都好啦，我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唔知道有冇得演出啊！即係呢一樣嘢係大家喺個團隊度都收埋喺個心入邊度嘅，即係暗地裏冇攞出嚟講，因為唔想大家嘅士氣唔好啊嘛，係咪先？其實幾沮喪喎，你諗下， 有負面情緒嘅。 係啊，你排咗兩個月，你都唔知道有冇得演出咁樣，因為一早咧喺上個禮拜中咧已經決定咗要將星期六嘅夜晚場咧就改咗去星期六嘅晏晝度做，咁無端端要調咗啲時間。首先好多謝好多觀眾都仲嚟睇咁樣啦， 係啦，亦都即係但係有好多都買咗飛都嚟 影響咗啦，到禮拜五下晝嗰陣時咧，我哋發現我哋收唔到任何消息，收唔到消息咧係好消息嚟嘅， 即係 收唔到消息話要閉館， 即係冇話取消。 我哋都仲係一點，喂，即係大家開始講啦。咦，今平之前兩日十二點半收到嘅，一點都未有，即係大家開始有啲暗喜咯。係咪今晚咧？我哋排咗兩個月嘅 show， 禮拜五係有得開 show 嘅咧？咁樣 都係處於一個不確定狀態。 不確定，後台嗰啲朋友都會話嗱，而家我哋未收到，但係唔好開心得太快住。 唔好講啲過頭説話。 係啦，我哋繼續。睇住啲乜嘢？ 公布隨時可以彈出嚟噶嘛？ 但係佢都要俾時間我哋安排嘅，即係我哋嘅心都定啲噶啦。到咗三四點就知道真係有得開 show 啦。喺嗰一刻咧，大家咧都真係嗌咗出嚟，我都有咁講。我講真，我真冇諗過今晚有得 opening 噶，冇噶啦，以為冇得做噶啦咁樣，點知有啊？咁大家好開心。不過咧，更加開心就係譬如 opening 嗰晚咧，譬如紅隧就封咗啦。咁我個演出嘅場地喺上環啦，跟住咧港鐵係十。点就全线冇车，我个 show 大约做到十点三到，咁即系话所有嚟睇嘅观众， 佢哋冇乜车可以走， 佢哋真系冇乜选择可以走噶。其实，咁我哋都有大家心里面打咗个折头嘅，即系会觉得观众嚟唔到系好合理嘅，比着我，我都未必会去睇啦。咁样 系， 但系嗰日我哋好感动嘅一件事就系 全院满座， 又未到全院满座嘅呢个时期，好难做到全院满座噶啦。嗰日都应该有七八成啦，咁我哋都好开心噶啦。咁仲要系 正正经经喺冇车嘅环境之下去睇 show， 我自己都未必会咁做啦。 即系有去唔知点翻， 系 咯，可能喺场馆瞓一晚都系有当系。 你唔知啊，真系。 所以到走到完 show 嗰阵时，我见到大家都系冇一个人早走嘅，即系我哋嘅监制同翻我哋讲冇人中场走啊，都睇到尾啊，佢哋知冇车搭噶啦，变咗到我哋即系鞠躬 curtain call 嗰阵时，我都忍唔住同所有嘅观众即系特别要多谢佢哋，即系会我都真系问咗个问题，其实你哋系咪傻噶？即系点解你哋要睇 show？ 而家你哋点翻屋企啊？你哋知唔知出面嘅状况是如何啊？真系心存感激个地步，去到一百万像素咯。 我谂咧，当下子咧，佢哋系希望可以有一个。难得嗰三个钟头轻松松嘅夜晚，所以佢哋都宁愿咁样，之后再算啦咁样个心态啊。 我都见到有好多我哋即系封 show 嘅听众们啊，即系都有嚟支持我，都即系好多谢。其实多谢每一位嘅观众，即系。其实是很难很吃力的，即是我想讲即是这几天过的那个爬山，即是有都像过山车那样，高高低低，其实跟很多不同做工种啦，不同香港的市民啦，面对的遭遇都一样，太多 uncertainty 了，你完全估计不到跟着会发生什么事，但你都会遇到一些好人，遇到一些 咁有爱嘅朋友一齐嚟支持，即 系 要好多谢所有嚟支持嘅观众。 系啊，多谢晒大家喺嗰个场合里面，我哋一齐喺嗰个地方度与你相遇，相逢咗一晚啊。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啊，我想问下，上个礼拜咧，我哋咪讲过话咧，喺嗰、那个淘佬咧，或者即系啲人网购嘅时候咧，即系癫咗会买啲乜嘢咧？啊，我冇同你哋讲过呢单新闻嘅。 癫到买咩啊？ 即系买咗咧，话佢饮醉咗酒之后咧，可能我喺中国责任度讲嘅。总之咧，有个前提就系话咧，有人试过咧喺即系购物嗰啲即系网购啊嘅时分咧，就饮咗两杯。 哦， 饮咗两杯之后咧，就系咁 click 网上面嗰啲购物清单，结果咧系买到点咧？即系除咗你话买咗啲好贵嘅嘢就不在话下啦，甚至乎有人买咗娃娃鱼啦，买咗只羊驼啦。买咗火鸡啦，买咗龙，买咗一兜农场里边嘅鸡苗啦、鸭仔啦，直情系咧，即系寄到翻去嗰度，就连咧即系嗰啲应该叫做二级补 保护动物嗰条娃娃鱼咧，佢、啊、都买咗。 但首先点解可以卖 咧？冇错啦，系啦，即系首先嗰件事都几癫嘅，劲似嗰个电影。 即系我想淘一个新嘅妈妈，系咪都有得买噶啦？ 我怀疑系啊，不过你要先寄翻你旧嘅妈妈俾佢先啦。 妈妈唔可以替换噶。 系啊，嗱，咁咧你应该都好夸张啦。不过你可能仲有一线谂法就系、是、话。啊，会唔会系即系讲紧系大陆先至会咁即系吓咁凌乱嘅咧？咁样今日嗰摊新闻咧，佢就话系香港啊， 系 香港里边嘅一间即系集运公司咧，就即系影咗张相，然后咧就话喂大佬，即系唔可能系即系要求我哋运呢啲嘢嘅，但 系 又真 系 有人运 咯。货品系乜嘢系嘛？ 系啦， 即系订单系订啲乜嘢？ 系啊，即系佢嗰个嗱，你知个集运咧，即系你都玩开网购咧，唔关佢事噶嘛。嗱，有人订货， 系 嗰边有人就送货， 系 咁嚟到佢嗰度嘅时候，佢就话吓呢样嘢我哋送啊，咁样系啦，系咩嚟嘅？ 系咪敏感噶嗰啲嘢？ 敏感噶，咪就系头先我讲嗰啲咯，生勾勾嗰啲咯，兔仔啊，系啊。佢话咧，即系呢一间集运公司咧发文咧就 upload 一条片，佢话咧。公司收到一个咧准备要去集运嘅包裹，点、 哦、 知系咩嚟嘅呢？就系、是、一只笼里边嘅活勾勾，唔系生勾勾，勾勾 点 解？ 生勾勾， 活生生生勾勾嘅 rabbit。rabbit 兔仔，兔仔，兔仔。 明知啲咧系唔得货运嘅时候咧，但系佢都照话明俾你听呢个系乜嘢啊？ 唔系人哋，即系你明唔明佢运作啊？总之你系网上面嘅卖家，你话喂有咩要买啊？有咩要买我哋有嘅，咁你就出售兔仔， 啊、 就有人订咗。佢话、 啊、 喂你订咗得，我寄俾你。咁佢咧就唔会就咁自己直接寄到你噶嘛？佢中间 要早呢个人咧， 早 两集运 啊 嘛。 当然知道啦， 就 系 咯。 我意思系话明知呢啲系其实唔记得噶嘛，叫做。 嗱，即系你意思点解唔造假？话嗰个唔系兔仔，系兔仔肉嚟嘅，即系咁样，系咪嗰啲咁 样？唔系，唔系， 都照列明你订嗰啲咩？ 你应系要即系你系寄啲咩？系啦，你话嗰样嘢系应该系正确嘅咁样。 哦，唔系，其实佢唔系 DHL 啫嘛。而家系 DHL， 即系我哋不如打个比喻，容易 DHL 话俾你听，喂，你人寄呢啲包裹嚟，我哋唔会帮你运噶，因为活生生嘅兔仔啊。 我就 系 知啊， 咁你同边个讲啊？ 我意思系话，点解佢都要话俾人听，我要寄呢个活生生嘅兔仔？ 佢以为得啊嘛，佢以为得啊，而家咪俾人闹咧，就系话买卖双方都黐线嘅。买嗰个点解俾人话喂，你有冇咁黐线啊？你竟然觉得有人会寄生嘅兔仔俾你？而卖嗰个咧亦都傻嘅，有冇搞错？点解你会觉得咧？即系你可以卖得出嘅咧，即系你觉得中间个货运系冇事啊咁样。 系咯，佢明知道卖唔可以寄得出去噶嘛。我谂下， 嗱，我就觉得佢系寄得出嘅。我咪话国内咯，所以点解我头先嗰个引子咪话俾你听咯？原来系真系有人谂住寄，原来亦都有人咧系会受。不过咧，呢系啦，而家香港呢个咧，可能就系咪真系原来间间唔同咧？佢就拒絕咗咯。頭先我講內地嗰個例子咧，可能就真係原來有部分咧，真係都唔知佢良莠不齊嗰啲貨運公司咧。哦，冇問題啊，你俾咗錢嘅，我話知你啊，你娃娃魚又好，鴨仔雞仔都好咧，我照做包裝，我照送貨。呢度咧就嚟到香港呢一間咧，佢就話：喂，唔好意思，我哋係唔會咁做嘅。 即係我想話中間咧集運嗰個咧係一間香港公司嚟嘅。 係啦，係啦，冇錯。咁而家佢就話咧，因為內地嘅貨倉咧就收到呢個包裹，然後佢哋就見到係兩隻生勾勾嘅兔仔。嗱，咁即係話咧， 係 其實佢寄咗第一程嘅咯。 即係已經有人成功過咯。 阿田，你要諗，唔係啊，佢寄咗一程，即係話佢喺內地度想運過 嚟 香港，係啦， 中轉站嗰陣時咧， 佢已經成功寄出咗去內地嘅中轉站，不過。再喺嗰度要运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就俾人打咩咗啦？ 我都唔明白，即系嗰个人，如果你真系中意一只兔仔，你先至会买噶嘛？系咪？ 佢觉得系可以。 你觉得嗰个兔仔系可以俾人哋咁样货运嘅咩？会活生生噶？下次你即系我哋成日咪有阵时讲笑嘅，嗰啲咩人肉速递啊？啊，你个男朋友系 long 啲嘅，女朋友喺外地嘅，我寄我自己过嚟啊！即系你都。讲啫，你唔会将自己入落个箱，摆落个行李箧度寄出去噶嘛？ 系啊， 佢真系会将个兔仔咁寄咯。 我少网购啊，我都知道活生生嘅嘢系唔可以寄噶，唔可以订噶嘛。 我谂而家咧 可以咁去到咁嘅地步啦。 我谂而家证明咗一样嘢，我哋三个咧系属于上一代啊。 哦， 我哋咧，我哋唔系因为我哋仲系用 最唔中意呢一个。 系啊， 我哋跳第讲第三新闻。 唔系啊，我怀疑佢哋而家呢一代人咧，因为佢一出世咧就已经系网购噶啦嘛。 系， 佢会觉得。网购咪即系其中一种购物渠道哦，你搭巴士去买只狗又系一种购物， 我网购咪一种购物啫嘛，佢可能会谂唔明咧，点解唔得？ 咁又系， 你运得嘅， 有冇咁无知啊？ 唔系，佢可能会觉得咧，你如果运得嘅，咁即系你会保证佢安全啦。 我觉得佢运吉啊，佢 嗱之前原来咧都系呢一间咧，即系集运公司咧，原来佢已经收过另外一次嘅。生勾勾的包裹呢他們已經譴責過一次了，是就是倉鼠。 是。 是啦，但是那時候你可能說即是相對小一點，不過其實跟兔仔差不多啦。 是明姐，你都是在一個密閉空間裡，即是好像我們做職安劇這樣，是不 是？ 密閉空間你都要有得給他透氣，有得給他飲水，那才人道的嘛。 Okay， 我們要近回他們的思維，可能他就是這樣想，就是你應該用你的方法來運送，確保那個生命是安全的。他應該不會想到他是密不透風地放在他的箱裡。 是啊。 可能他不想。 应该有劳斯莱斯车佢， 系啊， 个笼 佢真系唔谂噶，我谂 可能就有一个笼就咁抽过嚟俾你咯， 系啊， 一个即系唔会包住蜂蜜。 哎呀，我好希望佢哋长大啦咁， 因为原来 唔系咁噶， 原来内地咧，你知唔知佢另一个新闻咧就话佢买咗只网购咗一只咧贵宾犬啊，你当 poodle 啦， 系， 点知佢就投诉咩？佢话喂绑到我只狗五花大绑先运嚟咁样。嗱，佢個重點並唔係話點解你會生勾勾運只狗過嚟，而係佢話：喂，你可以綁好啲啊，有冇搞錯你咁樣？即係咧喺內地咧，嗱，我哋而家真係長知識， 真係 佢哋係覺得你有辦法。在网上面购到一只活体动物噶， 听到都等佢哋惨啊！系 啊，唔得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在理工大学的示威者朝早尝试离开，分散逃走，警方施放催泪弹阻止，在尖东展开搜捕。华茂广场外至少60人被捕，现场所见他们排成几行坐在地下，被警员用索带绑起双手，分批押上警车。现场消息话，大约100名市民早前试图由华茂广场前往理大，被警员夹击拦截。其中在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至少有9人被捕，其中一人双手被反绑，瞓在地下，面部向地，头部受伤流血。一批示威者朝早近8:30突然跑向红隧出入口方向，并到康庄道和红隧口之间的铁栏位置，试图爬铁栏离开，外围有人协助。部分人爬出铁栏期间，警方向铁栏和红隧口位置发射多轮催泪弹，之后他们立即四散。示威者同警方喺理大嘅对峙持续咗一日一夜，现时仍然喺理大嘅理大学生会处理会长胡国宏接受本台节目访问，话校园内至少仍然有500人，相信有70至100人想尝试离开，但被催泪弹逼回。他说现时的情况变得被动，只能够取决于警方的做法。对示威者而言，如果走或者留低都要被捕的话，示威者唯有死守。胡国宏说，现时校园内仍然有水供应，但其他物资相信已经比昨日少，而不少的示威者曾经被催泪水射中，不少人已经出现红斑和低温症的症状，现场只是得义务急救员留守。对于理大校长滕锦光发表视像讲话，胡国宏和理大学生会会长廖建军都表示不能接受。胡国宏认为滕锦光的回应已经太迟，如果他能够及早介入，就不会演变成校园被封闭的局面，认为和平离开校园应该是在不被捕下离开。医管局表示，理工大学一带的示威者和警方持续爆发激烈冲突，由凌晨到朝早7:30，有24人送院，年龄由16至84岁，其中4人严重，14人情况稳定，另外2人未知情况，其余4人已经出院。至于昨日共有14人送院，其中1人情况严重，4人稳定，其余9人已经出院，他们的年龄由22至57岁。 警方凌晨押解一名被捕女子求医期间被人抢犯，警员在生命受严重威胁下开了三枪，初步相信冇击中人。警方对示威者袭警和抢去被捕人予以最严厉谴责。警方表示，凌晨大约三点在弥敦道和佐敦道交界拘捕一名涉嫌参与非法集结的二十岁女子，她头部受伤要由救护车送院，由两名警员押解。在救护车驶至附近的时候，因为交通阻塞，救护员要徒步前往被捕人位置。当被捕人、救护员和负责押解的警员返回救护车的时候受到攻击，在救护车内的警员被人掟砖和淋泼不明液体，一名警员开了三枪，被捕人被抢走。警方说正是通缉该名女被捕人，强调协助罪犯是严重罪行，又呼吁市民提供逃犯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5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2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8，升5.8；盈富基金26.75，升2.5；建设银行6.25，升4仙；友邦保险78.4，升1.4；中国平安91.45，升4毫；金山软件17.46，跌1.5；美团点评97.6，升7.5；汇丰控股58.15，升4.5；港交所244.4，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9，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6点，升63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05美元，卖出146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先啊，咁以下嘅车站仍然系关闭噶，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红磡站啦、旺角东站、大学站，另外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嘅黄埔站噶，咁另外啦。除了机场快线和港铁各线之外，轻铁和港铁的巴士服务暂定会在晚上的11点钟结束。轻铁的 751P 线会由706线替代， 761P、 751、 614和 614P 都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的路线维持不变，所有轻铁的车辆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电车就已经是回复正常服务。而在九龙区多了两个封路，弥敦道南行介乎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啊，同埋弥敦道同埋堪富利士道嘅交界封闭嘅，呢两段路咧就系多咗噶。咁另外之前嗰啲七行道南近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注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注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啦，红隧嘅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行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界啦，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行道南啦，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都是封闭的，另外都是多条巴士线暂停服务和改道行驶，请你留意运输署的网页。而免费渡轮服务来回乌溪沙公众码头至到大埔海滨公园码头，以及免费的旅游巴士服务都会来回大埔海滨公园的大景街回旋处至到大埔墟港铁站新达广场上车位置，服务时间就会由上午的7点钟至到晚上的8点钟。 通。咁隧道方面嘅车龙咧，最挤塞嘅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啊，去翻港岛方向，话车龙咧排到成条观塘绕道过晒丽晶花园，去到彩虹村嘅，就系东隧去香港方向，龙尾排到观塘绕道接近彩虹村。咁而东隧咧，去翻东隧东区走廊去翻东隧方向嘅东行龙尾咧，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西隧去翻香港仲系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海丽村。咁另外啦，路面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挤塞，咁亦都影响埋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慢车啦。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启业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啦，排到去德福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狮隧入口。咁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钦州街西。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时今日，女人绝对可以同男人咬手瓜。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年代还要强调女性平权、男女平等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 点止讲女人， 会从女性主义角度话你知点解。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我知道佢刚刚嘅星期六都有个少少活动，系顺利举行啊，定系点咧？系咪好都好似阿祖祖咁？哎呀，好紧张，但系又唔知得唔得，跟住又去到嘅人数又几多咧？咁样会唔会有少甩楼咧？咁样啊，唔知顺唔顺利举行佢星期六阿仔嘅一个小小嘅生日会啊？啊，都喺度都补足翻阿小 B B。小曾小 B 生日快乐，希望佢大个仔咧吓，能够同佢爸爸并肩而行，祝佢身体健康，快高长大。我哋有请呢、这个就系佢爸爸啦，佢系边个？曾志豪啦。 多谢多谢，估唔到鬼花田姨姨嘅健康祝福已经咁快祝福埋我嘅下一代啦！佢真系与有荣焉，可以接受埋鬼花田姨姨嘅健康祝福。系啊，上个礼拜都好顺利噶，除咗我仔有生日蛋糕食之外咧，哇！我仲收到我老婆嘅神秘预祝生日蛋糕嘅惊喜啊！唉，总之呢、这个时势有得食啖蛋糕嘅，都恭喜晒噶啦！哇！原来咧早几日有一个大自然嘅奇景咧，就喺呢个日本九州鹿儿岛。我又扮老正先，九州鹿儿岛樱岛火山连环爆发。咁啊，呢几日传出嚟嘅新闻咧，嗱就真系好多人都睇到啦，好靓添。系啊，真系竟然用好靓嚟形容嘅。佢正式爆发时间咧就喺12日嘅晚上，夜晚8:00，一路爆到去13日嘅晏昼5:00。24个钟头里面爆发了6次，喷火7次。原来在这个地理爆炸的角度来计，可以说是非常活跃的。 咁点解佢会成为一个新闻呢？嗱，除咗因为你知啦，日本啊真係呢个火山都比较多啦。最紧要系咩呢？当你同呢个火山呢即係共存嘅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欣赏佢。啲人呢就影低咗呢匿鹰岛火山喺夜晚喷发嘅过程呢，甚至乎喺 YouTube 度有条片呢写住鹰岛之爆发的喷火，总共1分16秒。咁然后大家就发觉呢，哇好靓啊，咁样係㗎。距离会产生美嘅，当你起码离住呢个火山你有一段距离嘅时候咧，你就唔会太惊佢带嚟嘅即系影响咧。啊，你反而就会觉得啊，都几靓咁样。咁啊，呢个火山雷系一个咩地理现象咧？原来佢喺火山爆发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一种自然现象啊。火山喷发嘅时候，嗰啲沙粒咧就会空气里边激烈碰撞，产生一种咧红红嘅闪光，然后飘散嘅火山灰咧就会将火山变成紫灰色，成为好靓嘅一种自然景观。是有时就是这样的了。如果你是在附近那里的居民，如果你受到影响你怕的话，你哪有心机去欣赏它是不是变成什么紫灰色啊。当然了，如果你跟它有一段安全距离的时候，就会变成了哎呀慨叹大自然的威力啊。所以呢，同样都是火光红红，如果你很近的，如果你受影响的，如果你是离远的，如果你离得再远一点的，你得到的结论都会不同的。现在呢它成为了新闻，就是啲人拍到一张月夜火山喷发的一刻，大家就会赞叹，仲会讲一声咧，哎呀，大自然咧造物者咧真系神奇啦，真系鬼斧神工啦咁样。咁如果去到最后，点解会有呢一个火山嘅喷发咧？我记得之前咧仲同个仔咧入咗去太空馆度咧睇咗一个关于火山嘅纪录片，虽然最尾咧我顶唔顺瞓着咗，但系咧我仔咧就即系叹为观止啊，因为啲科学家咧系真系好深陷险境咧，佢会自己跳咗落去咧嗰个火山，即系当然喷完之后咧吓，最接近嗰个火山口嘅地方咧收集啲样本啊咁样。嗱，佢系咁样嘅，火山嘅爆发咧系同嗰个板块地壳板块咧互相挤压，形成一种压力。当呢种压力咧冇办法宣泄，当呢个压力咧累积到一个程度嘅时候咧，就会火山爆发噶啦。究竟火山爆发嗰个火光红红系好事定系坏事咧？嗱，根据我嘅太空馆电影记忆所讲咧，佢话俾你听，佢如果即时就会对啲人命造成影响咧，当然系坏事啦。但系与此同时，佢话原来咧嗰啲火山灰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营养丰富嘅泥土啊，嗰啲养分嚟嘅。佢话有好多时候咧，你会见到生机勃勃啊，好多即系生态环境聚集嘅地方咧，原来都系可能喺火山爆发之后咧，嗰啲火山灰咧，竟然系营养非常丰富嘅沃土嚟嘅。系大自然就系咁奇妙噶啦，有爆发破坏嘅一面，但系原来佢亦都系生机待发嘅另一边啊！风头火势太好啦，佢终于完成咗佢呢个任务。我谂喺佢重影以嚟咧，当然佢会有好多更加难忘嘅经历啦。不过喺今年嘅呢一个 show， 我谂佢会不生难忘啊！我哋恭喜你，黄耀祖。 多谢多谢，真系好多嘢都值得去记住啊！尤其是呢个 show 咧，其实我做咗一样嘢咧，我自己咧从来冇试过嘅，就系咁有纪律。系我平时扮有纪律嘅啫，即系因为当知要做一个音乐剧嘅时候，自己由头要唱到尾，其实系替自己把声有啲担心嘅，因为你哋即系听众们都知道我把声出过事啊嘛，今年年头，所以我谂我咁大个仔咧，第一次将我嘅饮食戒到咁清，即系辣嘢唔食啦，酒我冇饮啦。跟住就所有煎炸嘢糖啊、朱古力啊，戒得嘅我都戒。原来戒晒之后真系有用噶，所以咧自律系好紧要噶。 咦，其实你咪用咗我平时嘅饮食习惯咯， 系嘛？ 所以难怪我哋把声都咁靓咯。 我唔想再做呢个节目落去啦。阿宇啊，帮我顶一顶啊，唔该。耐唔似咧，我哋咧就听到一啲嘅朋友就会话。哇！呢套電視劇真係神劇嚟噶，有陣時咧就話會哇做咗啲好好睇嘅戲啦，有陣時就話呢一啲嘅預言啊，你咁樣都講得出嘅咁樣，唔知仲大家記唔記得咧？喺呢個1999年啊，即係講緊啱啱20年之前啊，有一套嘅電視劇咧就叫做《創世紀》。 应该即刻会想起罗家良啦、陈锦鸿啦、郭晋安他们三兄弟就要搞一个无烟城咁样啊嘛，个 project 好大啊，跨世纪或时代咁样噶。呢个无烟城咧，我唔记得佢哋个戏里面最终起唔起到啦。不过我估无烟城呢三个字，可能系好多香港嘅市民而家最想拥有。不过呢个烟咧就系催泪烟嗰个烟，冇催泪烟嘅城市，我谂系大家好期待见到嘅一个情景喺香港出现。点解我总会咁样开始去讲我今日嘅风头火势呢？上个礼拜睇报纸咧，都会见到咧有啲嘅记者朋友咧都走咗出嚟讲嘅，就系话佢哋嘅身体咧就疑似被呢啲催泪烟影响到啦，咁系有一个几严重嘅后果啊！大家睇完可能会话啊，究竟系唔系净系喺一啲我哋所谓而家喺好似战场一样啊？咁样嘅香港入边，佢哋行到咁前嘅朋友先至有影响。咁首先企喺前线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啦，我讲嘅不论系警方又好啦，救护嘅人员又好啦，消防又好啦，记者又好啦，仲有好多我哋香港嘅市民啦。但系你有冇谂过啊？如果你只不过系住喺呢一啲嘅战场嘅楼上嘅话，对你嘅影响又会有几大？你长期吸入系会有啲乜嘢影响咧？众说纷纭嘅，有唔同嘅人咧都会话有唔同嘅可能性咁，冇一个确定嘅。但阿祖咧有一个朋友嘅例子咧，想同大家分享。不过咧分享之前咧，同大家首先讲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旺角东至到九龙塘一段嘅东铁线咧系可以恢复服务嘅，目前咧就维持旺角东至到罗湖、落马洲嘅列车服务嘅，而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就依然系暂停嘅。红磡去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系依然暂停嘅。另外，现时东隧往港岛嘅方向系严重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而西隧咧往港岛咧亦都系严重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海丽村。咁啊，行东隧西隧嘅朋友咧都要特别留意啦吓。好，阿祖咧就继续讲翻我个风头火势，讲到咧就话呢个咩无烟城啊、催泪烟啊，平时普通市民就算你唔上街啊，会唔会对你有影响呢？阿祖有个朋友咧，佢就系住喺九龙区嘅，上个星期咧就楼下咧，佢个屋苑楼下附近咧就大放太，好多嘅催泪烟，烟咧系有供到上佢屋企嘅，咁佢每一晚之前平时咧都闩晒啲窗啊，冇咩事，当然啦都会有啲味道就走咗入屋入边度咁样噶啦，但系影响都唔大。有一日咧，佢就冇闩到窗个，就翻咗工。到翻到屋企之后，已经即刻闩翻晒啲窗嗰样嘢啦。到第二朝起身，其实成晚已经开始噶啦。佢同埋佢个仔仔咧，个仔仔几岁嘅啫？个手啦、耳背啦、颈啦、脚啦呢啲位置咧，全部都起晒红点啦，非常之痕痒嘅。咁唔系一点两点，系一笪两笪咁样，一个范围咁样噶。究竟同催泪烟系咪有直接嘅影响？唔知道，但系我谂都好难完全抹除呢两样嘢啦，系咪？所以我有一个小小嘅忠告，我知道情况真系混乱嘅，但我估警方喺佢哋要行动嘅时候，催泪烟要用几多，喺边个位置度用，真系要考虑得非常之周密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影响紧可能系每一位香港市民，唔知几深远嘅影响，要特别留意啊！风头火晒，系啊！今朝翻嚟咧，佢即刻话对唔住啊，对唔住啊，祖祖，我哋啊都冇同你讲咩 good show 啊，又睇唔到啊，我哋就喺个节目度不停喺度讲。我第一句就系答唔紧要，唔紧要。点解咧？喺而家呢一个社会上面啊，其实咧我哋企喺呢个咁前线电台呢支咪嘅岗位，压力都唔细噶，我哋要处理嘅嘢都好多噶。上个礼拜反而我要话辛苦晒曾志豪同埋呢一位拍档桂花田啊！ 唔好客气啦，总之我见到你即系，因为都睇住你好辛苦，即系好勤力咁为咗自己呢个 show 咧，就做咗好多嘢嘅付出，咁都唔希望你白费。不过，唉，但系而家现阶段就真系唯有我哋拍下你膊头啊，加油啊，咁样啦，系啦 ，OK。今日咧，学校就继续停课，中小学、幼稚园同埋特殊需要嘅学校咧，都系停课嘅，唔使翻学。但系有批家长就可能会带埋佢嘅小朋友，小小心心咁样出门口啊！吓，唔系嘛？点解咁样到而家都出门口噶？出面情况真系冇人知噶咁、啊，唉，冇办法啦。 唯有小心啲啦，系啦，咁我孭唔出啦，又未必可以，因为都真系需要嘅，因为今日系全港各官立同埋资助小学放榜嘅日子，咁啊系啊，教育局咧就公布今日咧就公布出年咧2020年9月啊入读小一嘅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嘅取录名单啊，咁啊但系咧停课喎，学校开咩？是的，教育局就说了，学校呢会安排教职员啦，会在安全情况之下呢就回学校的，以方便家长呢就去查询和处理一些事情的。是的，因为早阵子在年头的时候他们就交了表啦，今天呢就去叫做放榜啦，就希望知道那个情况啦。但是其实呢今天的情况呢是不是真的应该有其他方法去处理啊，或者去公布啊，公布的日子已经落实落地，都不希望改，但希望尽量找一个方法啦，大家都安全一点，但是他们说网站呢可以的，是啦，因为呢即大家比耐性啦，未讲晒嘛，那就说家长除了视情况而决定是不是自行去不去学校那里看那个结果之外呢，都希望可以学校透过学校网页公布结果的，但是就好像不是间间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做不到，但是你又担心不想出去，其实大家呢各位家长是可以呢打电话去学校查询一些情况的，如果同学仔呢自行修心未能入到去那个叫做心仪学校的话呢，但各位家长就烦你真的在第二轮做好最好做好即是做好准备，要看清楚各家学校的需要啊，他怎样可以安排到你的小孩子可以入到你的心仪学校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一间学校好好的学校呢是对啲小朋友成长是很需要很紧要的，咁希望大家今日如果出去睇公布嘅成绩嘅时候都小心处理，如果唔係嘅话尝试睇学校有冇网页可以公布到，咁就得㗎啦，放心，学校唔会唔处理你啲事情嘅。 漫长前路无人清楚，我的心囊总不忘燃着心底的火，望远方朝阳流露无穷生机，发出光亮心志刚强，流泪也没退让，怀着满路斗志与风奔驰，未愿话别是少年时，跌跌碰碰也不惊，要高飞彩星星，痛痛快快唱出真诚，踏着步伐自创温情，纵有挫折从未。步伐自创温情，总有挫折从未言悔，青春已做证。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会人。 嗱，头先阿祖咧喺呢一个风头火势就话咧，即系点样可以做到无烟城市啦？咁、但系无烟就难嘅，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是、你避得避啦。但如果你避唔到嘅话咧， 其实真系唔知点避啊！即系嗱，现实嘅情况，而家大家真系咁。譬如琴晚我哋个 show 咧完咗就去庆功啦，我哋决定揾嗰个地方，即系啲监制门揾嘅地方就 系 边一。区冇催泪烟或者少啲，因为大家即系我哋成 team 人都有个感觉嘅，催泪烟对我哋身体系有影响，就算唔系，系你之前都会残余喺嗰个环境度嘅。 有 边区少啲，我哋就去边区嗰度食，等大家好似健康啲。即系你谂下，而家我哋香港人嘅日常要变成咁样咯。 其实都好可悲噶，我喺我哋有一个诶啲群组里面咧，就有一个咧一揿落去就睇下。边一度系有嘅，你就尽量都唔好 去 住啦。咁嘅， 但 系 有啲人住喺嗰区噶嘛，大佬真系阴公啊！ 系啊，如果你讲开呢个咧，琴日我哋都有啲家长嘅群组咧，佢系 send 咗一张相咧，就 系 因为我哋喺即系新界荃湾嗰头噶嘛。咁呢个就喺荃湾咧，有嗰啲公园咧，佢又传翻嚟嗱，即系冇得 FC， 我都唔知佢真定假。 我都有睇到呢个， 睇到 张 就话有啲小朋友咧就去咗荃湾公园嗰个地方度玩完之后咧，咁佢。梗系地下躝嘅啦，佢翻到嚟屋企之后咧，佢影住嗰张相咧，就揭开佢背脊咧，连住 pat pat 个位咧，生到一粒粒肿起晒嗰啲，即系唔知当系疮啊、瘤啊，啲一啲过敏反应咯， 超级过敏。 系啊，跟住吓到咧，啲家长 group 系咁狂 share 咧，嗱，真系嘅，冇办法去 fact check 嘅。咁你问卫生署，佢又可能未有咁多资讯。咁但系咧，琴日我老婆已经好紧张咧，就唯有即系话。睇怕你都要禁足啦，即系呢一排 户外嘅活动要相对地减少好多 啦。冇计啊，真系你唯一净可以匿埋喺自己屋企度咁样咯，因为一出到去佢都话起码都逗留三日嘅嗰啲残余物咁样。系啊，咁你仲 好想 嘅， 即系问一问啊，即系究竟我哋冇啲嘅听众们，尤其是你系爸爸妈妈，你哋即系礼拜六日谂住系放下电咁样噶嘛，系咪会影响到咧？又或者你哋嘅小朋友啊，或者你哋居住嘅地方，系咪好近一啲咧？就系发射过呢个催泪烟嘅地方，对小朋友嘅身体或者你哋嘅身体有冇影响？可以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其实本来我先想讲咧，有冇啲真系中咗啦？又或者你想预防咧？身体嘅嗰啲食疗有啲咩好提议？十一点翻嚟咧，我都可以简单讲嘅，因为头即系呢个你避无可避咧。 喂，我当长知识咯。 唔系唯一可以做嘅就咪食得顶住。 系因为你都会可能唔中噶嘛，你住喺个区冇得走。 系啊，嗱，十一点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讲少少啦。 防治违法犯罪活动，文章提出五个几月嚟在香港出现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是一场维护和破坏一国两制的斗争，在关乎国家主权和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和半点妥协余地，任何试图触碰挑战三条底线，干扰破坏一国两制，注定是妄想徒劳，将会彻底失败。人民日报在另一篇文章引述网友评论，日前有香港市民自发清理路障，是久违的正能量，强调止暴制乱既要靠特区警方严正执法，更要靠广大市民形成反暴力、护法治、保稳定的压倒性正能量。医管局表示，理工大学一大示威者和警方持续爆发激烈冲突，由凌晨至朝早的七点半，有24人送院，年龄由16至84岁，当中4人严重，14人情况稳定，另外2人未知情况，其余4人已经出院。至于昨日共有14人送院，其中1人情况严重，4人稳定，其余9人已经出院，他们的年龄由22至57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6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3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8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6，升5.6；盈富基金26.8，升3毫；建设银行6.27，升6仙；金山软件17.62，跌1.34；友邦保险78.75，升1.75；中国平安91.4，升3.5；美团点评97.15，升3毫；汇丰控股58.25，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123，瑞士法郎7.915，澳元5.339，加元5.924，新西兰元5.013，欧元8.66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6点，升63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3美元，卖出1,46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以下车站咧仍然都系关闭嘅，咁就系咧以下车站仍然关闭，咁包括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红磡站啦，同埋大学站、旺角东、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嘅黄埔站。咁重复一次啦，东铁线嘅西铁同埋西铁线嘅红磡站啦、旺角东、大学站同埋荃湾线同观塘线嘅黄埔站咧仍然关闭。轻铁方面，751P 线咧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614P 线咧系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都系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嘅。九龙区福公路方面啦，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弥敦道南行啦，介乎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弥敦道同埋堪富利士道嘅交界咧仍然封闭嘅。巴士方面咧，多条巴士线暂停服务同埋改道行驶，市民请留意运输署网页。另外咧，亦都有关咧免费渡轮服务咧，就系来回乌溪沙同埋公众码头至到大埔海滨公园码头嘅，就系有免费渡轮服务咧，来回乌溪沙公众码头至到大埔海滨公园码头。另外，亦都有免费嘅旅游巴士服务来回大埔海滨花园、海滨公园、大景街回旋处至到大埔墟港铁站、新达广场上车位置嘅，就系有免费旅游巴士服务咧，来回大埔海滨公园、大景街回旋处至到大埔墟港铁站、新达广场上车位置，服务时间咧由上昼7点至到夜晚8点。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而家西隧去港岛方向车龙就短咗啲啦，咁不过都系塞噶啦，排到去君汇港，影响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另外，观塘道去入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 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先报个天气先。 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6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呢个咧要特别留意嘅话咧，稍后嘅风势咧可能会增强，天气咧会显著转凉嘅，气温咧可能会跌到咧到今晚咧19度，虽然19度都唔系好冻，但系对于譬如豪仔呢啲咁样嘅朋友嚟讲，19度嘅话真系要特别小心啊。 系啊，不寒而栗啊，真系。好啦，头先我哋咪预告咗咧，即系都要讲下少少咧，关于如何即系强身健体，即系以食疗。方法呢，如果真的哇你唔小心呢，即又有又催淚煙啦，特别系呢而家啲催淚煙呢仲要多咗样嘢㗎嘛，多咗个二噁英呢，即虽然未证实，但大家都系咁传呢，好驚㗎嘛。好啦，咁你冇得驚嘅，咁有咩食疗呢可以嗱，听住啦，佢话减低啫，系减低损害。嗱，冇可能咧话喂，你食咗呢样嘢之后咧，就即系将由二恶鹰又变成谭玉英，系唔会嘅，系唔会嘅。即系最紧要，你而家好惊二恶鹰系会变成不玉英啊嘛，真系 呢个真系 真系惊。 我有啲朋友佢讲到明喺呢段时间佢唔会谂生小朋友住咯， 梗系唔敢啦， 出生率真系会下降 嘅，真系唔敢嘅，真系好啦。 系咪排走啲先系嘛？ 即系唔系等佢等佢 几耐先排得到晒咁啊？系咪先？ 就系吊谈一轮先啦。好啦，咁究竟啊今日？都有啲报章咧，就揾咗啲营养师，咁就问下佢哋，喂，可唔可以咧，从一啲即系日常嗰啲食物里边咧，减低二恶英嘅损害咧？咁营养师话得嘅，佢话咧喺饮食里边咧吸取相应嘅营养，再去减低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咁不幸咧，吸入咗二恶英咧，对你身体嘅影响，甚至乎希望将佢排走，希望将佢排走。咁有啲咩咧？哇，即系简单到 唔行啊！即系有啲食 疗啊，系嘛？系啊，嗰啲真系好简单啊！就算你话我唔信呢个营养师，但系你食咗呢啲都一啲 应该都 坏处都冇嘅。 好好好， 第一。含有好丰富维他命 A 嘅 红萝卜， 哎中咗，哎 呀，有 一分啊！黄耀祖同学，佢话因为咧红萝卜有含有丰富维他命 A 咧，嗱佢咁讲嘅，因为二恶英咧会增加体内嘅氧化反应啊，就会减低你嘅活性含氧物，总之就有呢个影响啦。所以咧佢话咧，你嘅血液里边嘅维他命 A、C、E 咧系会下降嘅，咁所以咧。嗰度減，你咪加翻啲咯。 哦，好嗱，即刻問阿師奶，有啲乜嘢嘅湯水同紅蘿蔔係有關係嘅，同大家分享一下。 有啊，冇錯，紅蘿蔔粥煲豬骨啦，已經係啦。 但係佢要紅蘿蔔喎， 紅 你青 紅 蘿蔔， 青紅蘿蔔兩樣，即係兩個蘿蔔都要。 即係青蘿蔔加紅蘿蔔，明咗。 係啊 ，OK， 明白。 紅蘿蔔煲雪耳，我覺得好飲嘅。雪耳又润啊嘛，而家天气即系相对地比较干燥嘅话、 你可以有好多食疗啊。嗱，南瓜咧，南瓜有咩做啊？可以， 南瓜可以咪整南瓜汤咯。 系啊，南瓜汤咯。 南瓜嚟蒸排骨又得啊，系咪？就咁蒸排，就咁蒸呢个叫做南瓜又可以。 诶，咁不如我哋难度提高啊。维他命 A 咧就有萝卜啦、红萝卜同埋南瓜啦。维他命 C 咧， 柠檬啊。 柠檬、 维他命 C 嗰粒橙丸咯， 橙啦， 橙同柠檬咯， 系啊系啊系啊，佢叫金骨类咯，金啊橙啊西柚啊柠檬啊士多啤梨啊奇异，系真系酸嗰啲全部都系咯， 生果 喎，多噶多噶， 系啊，都真系要水干净， 苦瓜都得， 而家啲 苦瓜都得，系啦，苦瓜青椒都得， 苦瓜 可以整苦瓜汁啦， 系啊 系 啊，嗱维他命 E 都有添啊， 我晒啊维他命 E 有啲咩啊，我冇货噶啦， 晒太阳嗰个系 D 啊， 系 晒太阳即系指甲。嗰个系咪啊？ 咩啊？ 指甲会断嗰个咧？嗰个维他命 E 好似系， 系咪啊？ 系啊，好似系 咁讲啦。我 诶，佢话全麦面包 ，OK， 全麦嘅面条、果仁，特别系杏仁啊，同埋蛋黄咧，佢话好 work 嘅。 哦， 佢咧特别推介咧，即系足球以巴西为首，果仁亦都以巴西为先。 哦， 佢话巴西嘅果仁咧，佢话有啲营养嘅含量咧。系都唔错嘅 咁 样。 哦，咁呢啲食物大家因应啦，因为果仁唔系可以个个食啊吓，咁但系其他嗰啲都应该 正氣嘅， 唔係廣州都除咗去敏感啫，如果唔係都唔係對身體會有影響噶嘛。 即係頭先你講啲維他命 A、C、E 咧，食多都冇壞，即係唔係叫你狂食啦， 唔可以多食， 冇 得 狂食 嘅， 但係你正常食 都可以將呢三樣嘢啦。A 我哋可以有呢个红萝卜苦瓜意粉，系咪唔知系咩嚟嘅咧？ 唔 系 OK 喎，系咪啊？ 所有嘢啊，系咪先？ 唔系士多 煮咧， 唔系士多啤梨、苹果橙齐唔齐得晒咧？齐唔晒。 有一首歌系齐嘅 ，Twins 嘅士多啤梨、苹果橙搞掂嘅。 但系呢个咧喺一间诶铺头度咧整汁咧， 有嗰啲五青汁系咪呢啲 friend 嚟嘅咧？ 唔系 五青就五种青色嘅， 系得斋五青 啫。 咁但系你头先嗰啲诶，即系嗰啲叫橙啊、西柚啊嗰啲咧，士多啤梨啊、苹果。哇！嗰啲都系可以自己榨成汁噶嘛。 系啊，好啦，头先咧讲个巴西果仁咧，原来佢咧除咗系即系希望你有啲抵抗力咧，佢有第二种用途噶。 系， 不过呢个字咧我未查到点读啊，石字边咧一个即系东西个西字啊咁样。 哦， 系啦，咁佢话咧， 我 头 先 知点读添， 有字读字都唔 敢点读啊！一阵查下先啦。佢话点解呢一样物质重要咧？佢话因为咧，当你唔小心吸入咗二恶英咧，就会降低你血液里边咧。头先呢种物质嘅水平嘅，嗱再讲多次石字边一个西字，咁佢话咧呢一种物质咧本身就有一种好强嘅抗氧化嘅成分，咁啊所以如果你要增加翻咧就可以抵抗呢一个， 咁字都系读西啊， 哦读个西字太好啦，咁咧佢话 原来有字读字咩，冇字读边都啱， 系啊，佢话有咩地方可以吸翻多啲。呢、这、一个西嘅物质咧， 哦、 就系食肉类啦，食海鲜啦。头先讲个巴西果仁咧，都系极力推介嘅。特别咧，佢个营养师都推介咧，巴西果仁点解咧？食一粒就够啦，一日食一粒、 哦、 已经有齐成日。你头先就唔使仲要谂下食咩肉啊，食海鲜咧咁样咯。 嗰个 西嘅含量所需要嘅嘢咁样咯。佢、 哦、 千祈唔好食太多。总之咧，因为佢话咧都几肥嘅，原来， 哦、 即系可能你健康咗，但系就肥美咗。 即系都系你都要称咯，系啦。咁但系如果唔食到嗰个叫巴西果仁嘅，咁啊食下其他 食肉咯，食海鲜咯。 其实呢啲即系头先你所讲嗰啲食物咧，都有常生 好日常，所以唔刁转嘅，即系你唔使话使唔使攞条老山人参出嚟又唔使嘅，系啦。好啦， 喺边度攞嘅咧？ 老山人参有冇咧？即系叫老山 喺脷底攞出嚟。 系啊，咁然后咧，佢有第三样咧，就 系 叫姜黄素啊。个姜黄素咧都有好强嘅抗氧化功能嘅。咁咧佢话咧， 皮肤都好粗。 系啦，佢话抗氧化功能如果有呢个姜黄素咧，可以预防 啊， 预防咧嗰个即系二恶英嘅某一啲嘅伤害嘅，因为太专业嗰个名字读出嚟都唔知咩嚟嘅。 好， 咁有咩地方有姜黄素？ 姜 黄粉咯， 系咯， 系咯，姜黄粉平时用嚟做咩噶？ 姜黄粉 系咪 叶鸡翼噶？粉就好似有两样嘢系嘛？ 佢系姜黄粉咯， 我两样嘢都冇听过。 佢话姜黄粉唔系 啊，肯定咁答 佢系平时用嚟炒饭用噶，咁系咪即系黄姜粉啊？ 我印象记得可以系两样嘢，可能又唔同姜嘅嘢嚟嘅。我知道坊间有得卖嘅， 炒饭要加呢样 嘢。有啊，佢咪炒嗰啲印度饭咪会黄晒咯， 即系变咗好似咖喱粉嗰啲 friend 咁啊， 系好似系 有少少 啦。 佢话可以爱嚟做炒饭啦、整汤啦、暗裂咧都落姜黄粉嘅。系、啊，咁我谂我哋啲主妇，如果你嗰个菜谱再劲啲咧，应该好熟噶啦。佢话咧，佢可以压抑一种致癌物质，仲可以增加咧肝脏嘅排毒酵素，不过呢个咧佢真系啦，唔可以大量吸取嘅。 系， 同埋如果你有肾石嘅朋友咧，就唔好乱食啦。咁样呢个姜黄粉，咁然后你仲系哇，跟住嗰啲又劲啦，我哋好快读咧，白藜芦笋。 哦，劲啊，我知道啊，好味啊， 系啦， 咩你都唔知道、啊。 呢个你最中意 咩啊？ 你最有 大闸蟹 ？No, 我呢几日我净系谂住 你最强系你，我哋三个都冇咁嘅机会。 食咩啊？ 饮红酒。 哦。 Yeah！ 哎呀，琴晚饮咗香槟添。 哎呀，香槟唔够啊，唔得啊。佢话咧，呢个 其实红酒都好多种噶。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咧，佢之前咧就有试过咧，就有呢个高胆固醇啊。 系系系。 咁原来有一种嘅红酒咧，可以降呢个坏嘅胆固醇。 有啲咁讲噶， 系啊。有咁讲咯，大家又可以了解 一下。咁佢话呢种白藜芦笋咧，就话唔系食物好多嘅啫，但系比较多咧就喺红酒嗰度咯，特别系发酵嘅红提子皮。 哦、 就會有啦，係咪即係 發酵嘅紅提嗱紅提子皮？我知係咩啊？發酵係咩咧？咁 發酵咪就係嗰啲酒咧，會唔係裏邊釀嘅成分啊？ 哦、okay, 可能係、啊、 即係咪 即係俾攞腳踩之前啊嘛？ 係啦，嗰啲咩單寧酸唔知多唔多咁樣？我諗係啩。 喂，我唔好意思啊，補充翻頭先嗰個姜黃粉先啊， 好 嘛？嗰個姜黃粉咧係真係由啲姜咧去整成一啲 磨出 嚟嘅粉嚟嘅。咁啊如果有唔同嘅種類嘅好多分嘅，咁、 okay. 有啲真係主要嚟整咖喱啦。不過咧都大家要注意。如 果要食嘅时候咧，都问下你个家庭医生先，因为你自己唔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个叫姜黄粉啊，或者头先所讲嗰啲食物啦吓，即系讲就讲，同大家分享咗啦，但系 都几日常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佢平时系接受唔到，譬如佢食红萝卜会敏感嘅，我乱讲啦 ，OK， 咁佢都唔会刻意去试啦， 系啊系啊，因为有啲体质咧系唔能够接受一啲某啲种类嘅嘢嘅，就唔好话哎呀你讲喂嗰个好啊，喂其实啱唔啱你自己要睇下。 咁我谂简单啲咯，每日一苹果应该最安全啦啩。 唔知啊。 我哋而家啲食疗咧，估唔到已经可以除咗令你养眼护肤之外，仲系抗耳恶英噶吓，真系。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似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黄海芹，好耐冇听啦，青葱岁月啊。 人我哋成日都会话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嘅，有冇一边啲嘅工种你哋听过觉得系，哇唔系话咁样嘅工作都有嘅，咁样你哋有冇听过？ 咁样嘅工作， 即系嗰啲奇怪嘅工作咯。 我睇到呢个奇怪工作咧，佢唔单止奇怪，你可以当有少少厌恶性，我会话大部分人都唔会有得拣，唔会选择咁做。但你都有一啲特别个人之处，所以你先至咧可以做到呢个工作嘅、 啊。有，我早排睇电视， 侍奉棺材。 点解咧？即系 make sure 佢系舒服嘅。 系咯，喂，咁咪无奇不有啊嘛。亦、都要有个人之处，可能你真系个人要好敏感。 嗱， 仲唔厌恶啊，大佬？你边个想啊？ 敏感啱呢、這个字啱。 哦，得啦，咁我知啦。边种食物会令人敏感，或者嗰啲衫裤鞋袜啲质料会唔会令到你 唔使摆入口嘅？ 咪着咯，着。 但系同你嘅五官其中一官个鼻闻系有关系嘅、 啊。我嗰日咧睇一个叫做特辑啦，系啦。咁佢咧就讲外国讲紧咧，有一个工种咧，其实都几系嘢嘅。 系啊，林姐系咪同一个啊？ 就系讲紧嗰个有啲人点样去将你冲完厕所，砰一声，即系嗰啲废物咧就去咗边度啊？跟住可能佢要处理， 哦、即系嗰啲土，即系叫做 排山土倒海嘅一啲 粪咯。 系啊，系啊。 哦， 但 系佢又唔系呢个啦， 唔系呢个， 系闻嘅，系点样 嘅？ 系闻 咧，原来喺美国啊，因为有人咧，佢哋嗰个鼻嘅嗅觉咧系特别灵敏嘅。 O、okay、 K， 有一个工种咧就专系闻人哋个格拉底嘅。 哦， 嗱， 系咪搞笑啊？ 唔 系 搞笑， 我 讲埋晒成单新闻俾你知嘅话，嗱，首先雨娜你就嗱，我讲咗个结论先，佢嘅人工系一年年薪啊吓$2,000,000， 佢个薪系咪辛苦嘅薪？ 万美金， 即系1,500,000港币，但系佢工作咧 就 系问人哋个格拉底， 即系佢系达文拉 底 底， 系啦，达文底， 差啲 拉底， 欠咗我答咗另外一啲嘢， 拉底， 真系，因为佢就话咧，原来佢已经咧系喺呢个行业里面度，唔系新兴嘅行业嚟噶，佢做咗23年啦， 系啊嘛， 系啊，系有呢个工作，而 我哋拉底23年， 增广见闻 喎， 呢次真系。 佢话好似咧有啲嘢咧， 即系佢唔系新闻啊，佢系旧闻嚟噶。 你可以咁讲，但系以前个人工可能冇咁高。佢就话咧，因为咧佢嗰个灵敏嘅嗅觉系非常之犀利嘅。有一啲嘅公司咧，就系即系其中一啲咧，佢哋都会知道咧，有一啲嘅行业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就 系 嗰啲除臭啦，或者系止汗嗰样嘢嘅用品咧，咁、 okay、 样，所以咧佢就话咧，佢哋平时要做唔同嘅测试嘅，就睇下咧用咗人，即系用咗唔同嘅 product 之后啦，佢哋身体发出嚟嗰个气味嘅强度啊、浓度啊，即系如果佢个鼻本身系天生咁灵敏嘅话咧，佢系要比分嘅，佢系有一个咧少少中空嘅一个，你当好似一个小嘅杯仔， 一个漏斗， 系啦漏斗咁样，系啦，咁中间就穿嘅，佢就一边咧就吸住。人哋个格拉底度， 哦， 边咧就攞个鼻去索， 哇，索一索， 系啊，哇，真系醒神啊，跟住佢好劲噶，佢要比分噶，佢要比分咧就 系 究竟嗰个 人，嗱呢个加拿大就香啲，呢个加拿大就冇咁香啦， 或者你用咗嗰个 系啦，呢个应该系同一个加拿大，但系咧佢用咗咩唔同牌子之后，嗰个味道是如何，要比分系0分至到10分嘅，数字越高咧就代表嗰个气味咧越浓烈啊，所以咧真系有个咁嘅工种，喂，但系嗱咁讲真，我哋冇乜好多。时间1,500,000美金， 你问问， 你问问， 我想问 你 啊， 我想 问 你 问 啊， 唔系佢每日佢但是佢有冇佢有冇话每日要闻几多个噶？ 呢个个报道又冇讲。 有阵时真系啲钱咧，辛苦钱可能顶唔顺咧。譬如你如果每个钟都要闻50几个格拉底嘅，真系好难搞噶，真系。 但你有1,500,000年薪，曾志豪 系 嗱，佢有讲到嗱，佢闻几多个就冇讲啦，但佢有少少嘅感想嘅，佢就话咧，其实咧我都。唔系太喜欢呢个工作嘅， 咁正常、啊， 因为佢会话有啲嘅气味的，而且佢系几可怕嘅，佢咁形容，佢用可怕去形容。 佢系索索定系吸力咁样去索？ 我谂系你系要吸到你判断到嗰、那个 香嘅，你未必要用得六六啲 点香啊？ 但有啲本身系，哎呀，我哋要报心啊，好想讲个啦，底 系啊，翻嚟讲多两句都仲得啦。我谂你赌圣嗰个耳望啊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防暴警察同速龙小队在尖东一带拘捕示威者。在华茂广场近科学管道，朝早大批人试图往理工大学方向前进，被防暴警员拦截，至少100人被捕，包括民主党副主席罗建熙。大批的被捕市民排成一行一行坐在地下，双手被索带反绑，其后分批由警车和旅游巴押送离开。现场消息话，警方驱散市民的时候曾经发射胡椒球弹。而在市政局周年纪念花园拘捕至少九名的示威者，有人双手被反绑，其中一人头部有血迹。现场大批围观市民和防暴警察对骂，防暴警察用胡椒喷雾驱散，并警告记者不要靠近。罗建熙是南区区议会利东二选区候选人，同区的另一个候选人是民建联的谭俊杰。理工大学的示威者和警方的对视持续，立法会议员郭永亨说，拘捕学生不能够和平解决事件，警方强行攻入只会造成史上最多人伤亡的事件。民主派议员未能够接触到特首林郑月娥，亦都暂时未能够联络到警方。他致电本台的时候表示，不明白警方为什么要拘捕到场协助的医生和护士，呼吁警方不要再使用暴力，让武器的人士和平离开。另外，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吴先生致电本台节目，认为是警方无理攻击理大，批评警方不容许愿意离开的人士安全离开，形成困兽斗，造成很大的恐慌。而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目前的情况对警队执法已经高度危险，特区政府应该考虑必要时将来在一些地区实施宵禁。他说拖延不是办法，政府不应该再将责任推给警队，应该尽快成立骚乱社区受害人委员会，立法会亦都可以运用特权法调查，但不包括调查警方。理大校园内仍然有大批人士聚集，警方曾经向传媒机构表示，如果有记者想接更，可以在指定位置以一换一方式交接，但当记者尝试走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就被防暴警员用枪指住，要求举高双手。在理大校园内的本台记者和另外三名记者上周大约九点钟试图走到指定出口接更，但中途被防暴警员举枪指住，喝令举高双手，要求立即走近警方的防线，并检查身份证和记者证。本台记者尝试解释，表示想走到接更位置，但警员说不可以，并要求他立即沿其他路线离开，期间一直用枪近距离指住。另外两名本台记者在经过红隧附近想进入理大校园范围的时候，被几名防暴警员截停，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拍摄并关掉摄录机，又说只要在理大范围内的人都会被控告暴动罪。警方凌晨押解一名被捕女子求医期间被人抢犯，警员在生命受严重威胁下开了三枪，初步相信没有击中人。警方对示威者袭警和抢去被捕人予以最严厉谴责。警方表示，凌晨大约三点在弥敦道和佐敦道交界拘捕一名涉嫌参与非法集结的20岁女子，她头部受伤要由救护车送院，由两名警员押解。在救护车驶至附近的时候，因为交通阻塞，救护员要徒步前往被捕人位置。当被捕人、救护员和负责押解的警员返回救护车的时候受到攻击，在救护车内的警员被人掟砖和淋泼不明液体，一名警员开了三枪，被捕人被抢走。警方说正是通缉该名女被捕人，强调协助罪犯是严重罪行，又呼吁市民提供逃犯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6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3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1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4，升6.4；盈富基金26.8，升3毫；建设银行6.22，升5仙；金山软件17.72。跌1.24，友邦保险79蚊，升2.05，中国平安91.6，升5.5，美团点评97.3，升4.5，汇丰控股58.2，升5毫，港交所244.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9，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66美元，卖出1,46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提你，以下車站已經關閉了，就是東鐵線和西鐵線的紅磡站和紅磡至旺角東站服務是暫停，以及大學站、荃灣線和觀塘線的黃埔站關閉。另外輕鐵 751P 線就由706線替代， 761P、751、614和614P 線都要改道行駛的，其他輕鐵的路線維持不變，所有輕鐵的車輛不能夠經翠湖和友愛站。在九龍區的封路繼續提你，漆咸道南近著理工大學的來回方向，惠利道、公主道、西九龍走廊不能夠轉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轉入去加士居道天橋，康莊道的北行，紅隧的來回方向，漆咸道南、暢運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佐敦道和堪富利士道。另外现在隧道比较挤塞都是东隧，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龙尾都是很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西隧去香港龙尾就短了很多了，接近富荣花园对出，西隧去香港龙尾就接近富荣花园对出。而路面方面，观塘到去油塘方向挤塞，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游泳池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近着大学道回旋处一段挤塞，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梳士巴利道去返码头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格里拉酒店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 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月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息来啦。 喂，来啦，那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到人妻信声开始。 好啦，好不容易有一个星期，相信大家都希望平安是福，是咪？事实上想平安都真系都几难嘅。点解咁讲啊？因为香港真系生活逼人，地方又细，人又多，人均嘅空间，我相信应该差过好多世界各地嘅人嘅。净系单喺屋企啊，行两步又撞到家私，行多几步又撞到屋企人。你话咁呢啲撞来撞去嘅生活咁点啊？唉。只有家无宁日，点会有平安呢？嗱，想改善可以点啊？就睇下嗰两个人妻同埋老公讲咩啊！唔好忘记，仲有阿 V.O. 个旁白吓啊！我唔该，嗰三位嚟啦吓。 系啦，嗱，人妻咧就向老公投诉屋企唔够地方，希望个老公谂下办法改善空间。于是佢咁做、哦。 喂，老婆啊，好肚饿啊，想食嘢啊，有冇杯面啊？ 冇啊，老公。 咁面包呢？ 冇啊，老公。 吓、啊，水果咧有啦啩？ 冇啊，老公。 喂，老婆啊，你我老婆嚟噶嘛？而家你做咗我外母咩？ 冇啊，老啊咩外母啊？我你讲乜嘢啊？ 我话屋企啊，点解成日都会有个伯母喺度噶？咩都冇噶、啊。系我啲笑话嚟噶，冇笑话。吓、啊，喂，仲有啊？之前咧咪有个柜攞嚟摆零食嗰啲嘅，而家你做乜攞嚟摆晒护肤品嘅？你执嗰啲嘢嚟啊？ 我唔系执嗰啲嘢，冇位摆啫，所以咪冇准你要嘅嘢咯，就系咁啦。 啊，系啊，人妻咧嫌屋企咧唔够位摆佢嗰啲嘢，咁之后就慢慢咁占据，逐步咁样占据屋企其他地方啦。又有一日。 哇，舒畅晒，老婆，诶，冇厕纸喎，老婆，喂，老婆攞卷厕纸过嚟啊，唔该。 嗱， 我要厕纸啊，唔系要纸巾啊，老婆，你见我做紧咩噶啦？而家喺度， 厕纸好牙位噶，以后改用纸巾啦。 啊， 啊，系啊，系啊，啊，人妻真系平时你一刁蛮啊，我哋都会拜你，但今次真系 sorry 啊！哎呀，点会连啊基本生活嘅嘢都吓、啊、都冇晒噶？唉、啊，余小姐又一日啦。 喂，老婆啊，有啲邪啊！点解咧？我发现呢排我啲衫裤鞋袜咧，无端端又会少一件，无端端又会少一件咁嘅。早排我明明买过咗啲新嘅，又唔见咗嘅。 哦，老公啊，嗱，呢度咧就会有晒你想要嘅嘢啦。 吓、啊，你揈下揈下咁揈条锁匙俾我做咩？做乜你要我搬开住啊？ 啊，傻猪嚟嘅老公，点会要你搬开住啫？呢条咧，你过嚟啊！ 呢条咩啊？呢条咩啊？ 呢条系我条迷你裙 啊！咁点啊？咁点啊？ 嘅锁匙， 迷 你仓条锁匙啊！我揾咗好耐先租到嘅啫。 咪住先，你攞条迷你裙出嚟都解决唔到啊！你将我啲嘢搬咗去迷你仓啊，老婆？ 有 咩啊？你 老公，人哋系女仔嚟噶嘛？ 你女人啦、啊，而家系人妻嚟噶咯，仲扮女仔？ 我咩嘢都会多啲噶啦，屋企又唔够地方摆，咁咪用你少少订，你啲嘢咪移走去迷你仓咯。 老婆啊！ 嗱，你就喺我唔知情嘅情况底下，就将我啲嘢搬走咗去迷你仓，你觉得系冇问题噶？有呀， 老公啊，有咩问题都系我为你好嘅问题啫嘛。 呢、這个真系要赞你啊，老婆，你咁样都仲可以讲到话为我好，你而家好叻，你将我啲嘢搬走晒都仲话为我好啊？你五咩啊？ 呀 咩啊？ 我啲同事成日约我去 shopping 嘅 ，shopping 添啊，学嗰啲英文先啦。 我谂都唔谂就 shop 咗啦， 真系 shop 咗啊！ 知唔知点解啊？ 我唔想知啊！ 想咧俾嗰啲咧同事睇衰我哋啊，以为我哋咧冇钱冇地方买嘢，我调翻转，我要佢羡慕我。觉得我哋可以咧，任买任挤任放，我哋屋企大到啊，可以羡慕人，仲有一个可以任 look 任 look 嘅老公啊！ 啊，究竟人妻嘅嗲功成唔成功咧？吓，啊，一个礼拜之后又嚟啦！ 喂，老婆，嗱，俾你嘅。 到你拿我啦，但系而家我冇 mood 喎，咩啊？ 咁你睇到系咩嚟噶？ 咦，老公，你做咩俾翻条锁匙我嘅？ 嗱，呢一个咧唔系嗰个迷你仓嘅锁匙嚟嘅，呢个系广播道70200号嘅锁匙嚟嘅。 吓，好，你觉唔觉得我而家呢个嗲又疑惑啊，但系又兴奋啊？ 我净系听到兴奋就冇疑惑啊。 哦， 自制噶你个兴奋，仲要系 即系点啊？老公， 自己令自己开心咯，你而家。 你系咪而家买一层楼俾我啊？广播道70200号，系咪咁啫？ 系我租翻嚟嘅新屋企嚟嘅，咁你都可以话系嘅。唉，娶咗你，我仲要对你好，要锡你噶嘛？哇，呢句说话我咁都讲得出，我真系觉得自己啲气好好啊！我系唔好望佢个样 子。老公，我开头以为70200号系嗰啲邮政信箱嚟 嘅 啫， 我都以为系，都唔知边个写稿嘅。 原 来 真系有一栋楼送俾我、啊。 总之我要锡你噶嘛，我嗰阵时我落咗个盟誓噶嘛，系咪？ 系、 哦、我点可以要你？你受委屈咧， 咁我哋不如今晚就除咗个猪嘴石啖啦，好冇？爱死你啦！ 啊，真系估唔到呢、這个老公真系啊吓，有个嫌屋企细又中意买嘅老婆，佢唔单止冇因为个老婆搬走佢啲嘢而发嬲，仲要租咗间新嘅屋俾佢添。呢、這个老公真系喺边度揾啊？羡慕死人啦！ 呢个系老公嘅心声嚟噶，系嘛？ 系啊，系啊。 唉，其实间屋咁细，喂，心声啊，你唔好进入我嘅心声咁得，我自己嘅空间嚟噶。 我身体都进入咗你啦。 咩啊？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 进入咗你身体范围里边，攞翻条锁匙啊！ 讲咗个感想先啊。其实间屋咁细，我自己想买嘢都冇位摆噶嘛。咁咪唯有辛苦啲租紧大间啲嘅屋咯，起码就唔会有空间成日唔够，搞到我哋成日要嗌交啊！ 呀！ 渐平淡已盖过浪漫，时间不可再返，是这份恋爱到极限，自空气变得唏嘘而冰冷，充斥于你与我之间，还知不开臂弯，爱得真假像旧年仍会送上失散，可惜你手中鲜花破散，在生命中欠缺梦幻，话别时回望但未完一眼，都共聚时候什么要说的多空泛，寂寞令我慨叹，浓情在变淡，时候运行亦转重新的去感，我要我的空间。 Amy 郑秀文呢首歌叫做《 空间》， 系啊，空间够唔够咧？相信而家香港嘅地方系只会越嚟越唔够，唔会越嚟越多嘅。咁所以咧，就头先呢个嘅人妻里面嘅故事就系话咧，真系两公婆，你谂下，你有你嘅之前嘅背景，佢有佢嘅，咁你两个合埋一齐就变埋一件事。嗯、我就想问下大家喺屋企有冇边一啲物件物品咧？你系觉得啊，真系？如果腾空咗嗰个位， 系简单嚟讲啦， 唔好话诶废。 系，我够胆咁讲，我有， 咪嗰啲鸡肋咯， 有制造出嚟嘅。 边啲啊？ 即系例如一啲嘢，你永远都唔抌，但你硬系觉得终有一日会有用，但其实佢压定嘅。 系， 咁咪系嗰类。 例如咧。你是咩 我第一样想讲自己嘅 咁又 唔使去到嗰架、啊、你去到尾尾臨返臨 time period 之前先讲自己 嘅、啊、 就 perfect 啦 咪就係囉 譬如我隔离嗰个成日投诉我嘅霸咗个床下底 床下底 因为、哎、床下底摆乜嘢 嘅好丰富 㗎我个床下底係全程张床有几大佢就可以有几大 我都系嘅、 啊、就唔系嗰啲有拉柜桶嗰啲我冇嘅 我系将我做过嘅譬如简单嚟讲有一啲嘅月结单其实你真的即 系银 行啊、信用卡嗰啲咧，但 系 有阵时你咧，因为我床下底里边咧，我系攞咗嚟摆我嘅文件嘅，同埋因为咧就系、是一啲譬如我做过嘅戏嘅剧本啊、house program 啊，佢哋嗰啲宣传单张啊嗰啲咧，我就全部系啦，我全部都摆晒喺个床下底度嘅咁样。咁但系其实都唔会够位摆噶嘛，咁你只会加嘅啫嘛。跟住隔篱嗰就成日都会问嘅，其实你系咪真系要 keep 咁多咧？跟住我就会讲嗰句噶啦，你抌咗你真系冇噶嗱，呢啲旧剧本啊，我读书。嗰陣時有噶，你而家抌咗嘅話，你揾唔翻噶咯， 啱噶啱噶， 係咪？跟住咪全部 keep 咯，但係你會唔會睇啊？唔會， 唔會， 唔會。 早早我都同你一樣噶， 即係成日都覺得係你抌咗就會冇嘛，嗰啲舊相啊，嗰啲咧又亞位喎， 你當呢度係博物館嘅啫嘛，只不過參觀嘅人數就得你自己一個， 但 而你好耐都冇去參觀啦。 咪係從來都冇啊，咪好耐冇啊。佢就會話其實真係可以擺第二啲嘢嘅喎，咁樣。但我好叻嘅，我喺邊啲位咧，我偷其他位繼續攝埋其他嘢。我哋即 係。讲剧本嗰啲真系一沓沓噶喎， 系啦，喺边咧？而家我揾咗另外一个新嘅位啊，可以攞嚟收埋佢，唔知 嘅。哦，你个梳化床嘅底？ 唔系，我摄喺啲我个房衣帽间嗰度咁样咧，我就摄喺啲衫嘅后面啊，啲衫嘅下面啊， 即系人哋以为系嗰啲咧， 都想摆衰嘢， 地契啊，点知拎出嚟吓，梳住俾我，剧本嘅啫，真系。 总之有位就摄啦，咁样。 系 嗰啲月结单就系最衰嘅，因为你要做嗰啲文件。嘅嘢咧真係好煩噶，因為你就用完你就抌咗佢， 但係點解你唔碎咗佢咧 ？keep 一年，哇！你碎嘅話，我估我而家積聚咗，我諗我要三日先至碎得曬呢一啲嘅嘢。 我之前都係因為放棄咗咧，覺得碎紙機幫唔到我咧，我係等幾時會有盂蘭節嘅啫， 就燒咗。 我諗最當化寶 嘅 啫， 即係都係講阿財收嘢啊，俾你啊。係 啊係啊，唔係我會全部都喂銀行收嘢啦，喂你呢間又你到你收，太多啦我都覺得。 即係嗰啲係好花時間，冇咁多時間做啊。 同埋我咧屋企咧即系几阴公猪，因为冇地方啊嘛，咁啊有一个柜桶咧，里面咧专摆晒我所有文件，其实唔整止我嘅，系包括埋啲仔女咧嗰啲叫成绩单过往嗰啲，攞啲 certificate 嗰啲咧都压埋喺我度。 系咪即系大雄收埋嗰啲唔合格嘅差验卷啊？ 归于喺我 咁样吓。 喂，我因为由于近排咧我要搵翻我本证件咧，咁跟住咧我就哇翻箱倒笼咁抄咧，其实一个柜桶仔里面咧，我抄晒嘢出嚟，我话其实我抌咗好多嘢咯，可以，即系只不过你系 冇 气心肝嘅，我跟住咧，我系占领晒我张台咯，食饭台咯，系冻高晒咯，即系将所有食饭台咁我求诶早几日咧系净冇饭台食饭，我哋开另一张台仔食咁样。 我仲有啲乜嘢喺成个柜桶系满嘅咧？我有一个小嘅柜桶咧，系载人哋写俾我嘅卡。 啊，都会有嘅， 都 会 有 嘅。 抌啊，你啲抌 啊， 抌 啊。嗰只都仲 keep 住啊。 哇，长情啊！ 你应该要 keep， 因为如果唔系啲人唔信你有翻学噶。 系啊， 你一定要 keep 噶你。 你要俾你啲孙睇啊，我有翻学噶。 系啦，阿嫲咧唔系斋逃学嘅咁样。 当我抄出嚟嘅时候，我真系俾细路睇啊！哇，妈咪你唔系话幼稚园嘅你都写。 都有噶，中学啲相啊，以前啲纪念册啊，作文我都有 keep 噶。 即系中学嘅时候啲 作 文 咯。头先嗰个故事，你话租咗个迷你仓嘅，我呢个仔啊，真系不孝。我讲紧我自己， 迟早都要啦。 喺大埔我老家咧，仲有一间房摆我嘅嘢， 系啊，你爸爸。 有有有有有， 真系唔想打。 我有录影带， 录影带都仲有， 我又喺青衣老街度咯。我有一啲咧， 其实 set 带都有啊，大佬。 唔系，其实我系分咗两个时期嘅，即系我中学时期咧，仲未识我老婆之前咧，咁我就喺青衣老街度打趸噶嘛。嗰个时期咧，买嘅书咧，全部喺屋企青衣老街度。 青衣老街。 咁但系咧，识咗我老婆之后，啲书咧而家先喺自己屋企嗰度。哇，嗰度都已经系好牙掟噶啦，我成日堆到上天花板度咧。系啊，我爸妈嗰度已经当咗系 penthouse 啊。阁楼一样啊，唉，唔俾佢啊，咁样咯， 好惨，我都觉得永安。 哦，冇咯， 我通常 好少 啦， 好少啦。 啊，有第一次去英国睇温布顿网球赛，哇，又买毛巾啦，跟住网球赛， 会噶， 你有个网球咧，即系加大版纪念品嚟嘅，个头咁大啊，个网球，咁你又买咗啦，咁我都仲有位可以收得埋佢，即系但我好少买旅行嘅纪念品。 系啦，你而家越嚟都网购啦嘛，仲要咩网球啊？系咪先？ 手手啊，嘅呢个又 问题系呢啲嘢你买翻嚟，我咧又系喺个柜桶里面咧就，哦呢沓啊，我曾经何时去台湾玩啦，一家人咧行十几人咧，我话连嗰啲叫收费单，嗰啲叫消费嗰啲单咧，我都 keep 住喺度。咁你话呢啲？ 哦，曾经我都有咁样嘅，即系第一次日本 啊， 张车飞 啊， 系 啊，睇戏啊，喺后面 mark 住啊，同边个嗰阵时去睇嗰张？ 曾经有呢啲嘅。 而家嗰张戏飞个面啊，你睇边一出戏都 睇 唔 到 噶 啦， 系 啊， 系 我咧就诶癫到咧，我 keep 住嗰啲叫做诶。我嗰时揸车咧，嗰啲油 购票， 嗰啲油嗰啲单啊，即系入油嗰啲啊。 但嗰啲热文字应该睇唔到噶咯，其实你 keep 住张白纸嘅啫。 我系谂住啊，等我得闲冇嘢做啦 ，keep 翻我之前用咗几多油啦，咁啊成日谂住写低嘅。 但系你嗰啲而家系咩年份啊？ 真系都系好 1999年咯， 五六年七五十六七八。 而家就有冇狠心地抌咗佢啊？ 对唔住，真系变晒白纸。 系咯，冇用噶嘛，嗰啲热文字甩晒啲油墨噶会。 即系想谂住做一个记录啊，原来嗰时。咁咁，但系其实，唉， 唔系，但系你又大步执嘢， 唔系，但系你又要说服自己咧，我系咁样说服噶， 咩啊？ 即系如果你冇晒呢一啲嘅记忆嘅话咧，我啲人生咪空白咯。 系嗱，佢真系说服之王嚟嘅，佢呃自己呃到好透嘅。所以听众，如果你都有同感嘅话，你听豪仔讲， 你同一个活即系初生婴儿冇分别嘅，你冇晒嗰啲记忆啊， 有冇够唔够位摆啊？咁样， 我哋抱住咧，即系挽救香港嗰啲咧，即系集体回忆建筑物咁样咧，去挽留你嗰啲纸啦、簿啦，同埋。系啲杂物咯，真系。 咁希望大家都系多腾空多啲空间去执下嘢啦。 射长胶子弹同催泪弹。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谴责香港使用不合理武力对待示威者，促请各方克制，避免暴力冲突，并进行建设性对话。路透社报道，香港警方封锁理工大学，导致接近两日的对峙，忧虑会出现流血场面。一名未有具名的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早前期望北京政府恪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并保障香港的自由、司法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有烟霞，吹和缓的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3点，升307点，总成交金额37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1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蚊，升7蚊；盈富基金26.75，升2.5；建设银行6.27，升6仙；金山软件17.78，跌1.18；友邦保险79蚊，升2蚊；中国平安91.5，升4.5；美团点评97.3，升4.5；汇丰控股58.2，升5毫；港交所244.8，升4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125，瑞士法郎7.913，澳元5.335，加元5.924，新西兰元5.014，欧元8.66。 6.28，每百日元兑港元7.1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2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8美元，卖出146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啦。咁港铁以下车站咧都系关闭噶，东铁线啦同埋西铁线嘅红磡站同埋大学站，红磡至到旺角东站服务都系暂停噶。咁而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嘅黄埔站啦，咁另外轻铁嘅751T 线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维持不变啦，所有轻铁嘅车辆不能够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在九龙区的封路西咸道南近理工大学的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的北行封了，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西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的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西咸道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佐敦道和堪富里士道一段封闭噶。咁另外啦，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就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挤塞，龙尾短咗啲，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西隧去香港回复正常啊，西隧往香港方向回复正常。路面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啦。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一带咧都系挤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二台通识60秒。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以及最主要的司法机关，属于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判机构。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在1945年6月成立，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运作。它主要的功能是对各国所提交的案件作出仲裁，并且就正式认可的联合国机关以及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国际法院一共有常任法官15人，必须全部都来自不同国家，代表世界各大文化以及各主要的法律体系。今年五月，国际法院就宣判英国在1965年将查哥斯群岛由毛里求斯分割出来，而对该岛拥有主权的行为是不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并要求英国将查哥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终止其侵占和非法管治。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企。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翻嚟十二点十二分啊，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59%。搞风骚快活人继续开始。 好啦，我哋去搭长途车嘅时候，你会选择嗰个车第一时间，你会问一啲咩嘅问题啊？如果搭 長 個车， 我坐几耐咯，同埋有冇厕所咯？系啦。 有冇厕所？ 长途车即系去旅行嗰阵时 候，系啊系啊， 即系咪边度都好啦，长途 车系啊，超过我谂超过 香港嗰啲唔 算 长途啦， 少有机会会搭好长途嘅。譬如列车，即系如果系搭火车外国嘅话咧，咁都会知道车厢里面一定会有洗手间啦，因为可能咧都会系几个钟头咁样，咁啊冇特别问任何嘅问题嘅。 有啊，如果我谂三四个钟以上嗰啲，你都即系预咗要有厕所先点啦，真系。 哦，当然系啦，即系譬如 WiFi 咯，即系如果长途车嘅话，譬如即系嗰啲火车有冇 WiFi 都有几大分别噶。 都系噶。 你又人在外地嘅话，咁几个钟头做咩啫？ 系啊。 咁你都系，如果唔系就要 download 定啲嘢喺个可能系平板电脑度有嘢睇啊，咁样咯。 系咯。 嗱，不过呢个咧，即系发生个题目嘅呢个题目咧，系冇一定嘅答案嘅。但如果大家知嘅都可以， 即系冇标准答案啫。 系啦，不妨分享，因为即系都系网上面大家攞出嚟讨论嘅。 Okay, 尤其是讲紧搭火车，搭火车咁，但系你都知道有时搭火车佢都要长途啦。 而家我哋好多时候都唔小心长途咗噶。 系啦，又或者搭嗰个叫做上嗰啲大巴 系 啦，即系讲紧真系长途，即系可能搭起码要两三个钟头车嗰啲嘅。 如果搭大巴，我搭过最长途就喺日本咯，三个钟头到。 系啦， 即系都你咁样谂翻嘅话，其实都唔算大长途啊。火车我试过搭五六个钟嘅。 哦，系啦， 系啊，最长。 咁所以咧，厕所就一定需要有噶啦，系咪先？ 咁 但系问题，你坐呢啲车嘅时候，咁你都可能真系嗰几个钟头，可能真系忍唔住要去个厕所嘅。咁有啲人可能水土不服嘅，系咪？嗱 ，Vivi 可能最基本啦。咁水土不服嘅时候，你都会去大大噶 嘛。 系咪先？咁啲人就喺度讨论啦，究竟嗰啲车、嗰啲厕所、嗰啲嘢， 即系排泄系统， 睇排泄系统去边嘅咧？咁啊，不论系讲紧火车啦，同埋去呢个叫做大巴啦，咁你话嗰啲厕所嗰啲排泄物去咗边噶？会 即系究竟系一路行一路摆喺公路啊，定系储埋佢嘅？储埋 细个谂咧，即系细个啊吓，成日觉得搭飞机咧，跟住就会喺空中佢自己会排放咗出嚟噶咯。 即系从天而降 系啦，即系个飞机底咧会有个窿仔咁样咧，跟住咧就会开箱倒落。跟住就出晒嚟啦！ 即系人哋嗰只歌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咧，佢就变咗《风中有朵粪做的云》啦。 我以前细个系咁谂嘅，就好蠢嘅。 而家就算佢哋喺网上面呢个文章咧，都系大家一齐喺度讨论嘅，系冇人有一个exact 嘅答案。可能 应该有个箱载住啦，系嘛？佢都有一个收集嘅地方噶。佢本身冇一条水渠，唔同我哋屋企嗰啲咧，即系或者商场啊各样嘢嗰啲就会排走啊嘛。应该系有一个箱咯，我觉得系。 咁但系问题系嗰个箱咁跟住 压缩咗嘅，我觉得有。 哦，即系即时同你压缩嘅，你 觉 得 系嘅。 同埋我觉得佢唔会排出嚟嘅，佢储埋嘅，我觉得。 有人去处理嘅。 系啦。 即系储埋一个桶里面。 储埋一个桶嘅。 冇见过有人去处理，讲真系咪先？ 可能有嘅咧。 可能有，但系即系冇，又真系未见过。 佢每次可能都系即系会唔会系有啲整理啊、清洁咁样嗰啲噶？ 嗱，好多时咧，第一时间咧，啲人都会讲嗱，我而家呢篇文章都系冇答案嘅， 冇答案 嘅，只不过大家攞条题目出嚟讨论嘅，好得意嘅，即系无端咧喺大家喺度坐个长途车，咁啊一人去厕所之余咧，但系两个乘客就喺度倾偈啊，你知唔知究竟呢架车嗰啲嘢去咗边嘅咧？咁样，咁系火车亦都一样啦，咁因为火车一路行驶噶嘛，咁跟住咧就有个医残出嚟，佢就话其实呢个咧应该咧就系。佢哋系应该有个掣，佢话咧系个车长话，即系喺个厕所里面咧有个掣咧，系将你去完嘅厕所，啪一声打开咗对门，跟住咧就将你啲嘢咧就 传说中啊，传说中， 传说中就系咁样就散咗去啦。咁因为佢话佢嗰啲叫做火车轨咧，咁其实基本上冇人行噶嘛，咁其实佢有呢啲嘢喺度， 会噶嗱，如果你系嘅话，咁咪周地黄金。 遍地㗎喎、啊。 咁但你原即係一路去嘅时候你係高速㗎嘛。咁成日车来车往呢其实呢佢好快就可能已经冇咗。即係唔係 都会冇咗㗎。点会冇咗啫就算车来车往都唔会冇咗㗎。係咪即刻车会吸收咗佢又唔会㗎嘛。 咪即 係 佢会慢慢渗出落去嗰个叫做嗰、那个叫咩即係嗰个路轨因为路轨有好多沙沙石石㗎嘛。 係囉。 咁佢话一路行嘅高速嘅时候呢。 都是石仔啫。 咪呀即係佢係高速嘅时候呢佢行得快嘛。咁你打开嘅时候佢会即係所以係即係 其中一个讲法就话会散晒嘅。 係啦係啦。咁 我唔认同。 其中有一个呢就係话呢係会有一个收集箱嘅。咁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呢咁佢又将会有人呢去收集呢啲叫做排泄物呢去继续做嘅。 佢用真空吸管即係你喺厕所你个列车嘅厕所里面开完大之后呢佢就咁样呢咪即刻吸嘅。抽走 啦抽走啦。 佢就话呢其实就掟咗落个火车底嗰度嘅。系啦，唔系出咗去、火车里面有个底，就我嚟专门收嗰啲 A 嘅。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啲咧就话咧个箱咧系会专门收集啦。咁跟住咧就话咧会到时到后咧嗰啲车咧就有个农夫咧就会嚟收集呢啲叫做排泄物，后来做肥料啦咁样。 系系系， 即系众说纷纭，系乜嘢都有嘅。 有 咁系咪啊？ 系啊，我头先我睇其中一个资料都系咁讲咯。 系啊， 即系佢话旧式嗰啲火车咧，嗱佢又讲到似层层噶。佢话如果你搭旧式嘅火车咧，你有冇？留意就系埋站嘅时候咧，佢会锁厕所嘅。 即系唔俾你啲人去。 系啦，佢话原因就系因为咧，你唔能够唔系啊。佢话因为你如果佢行驶过程里边咧，佢高速奔驰咧，佢咪可以做到头先嗰个分解嘅效果， 散晒落去， 即系好似杀鸡前咁样。 系啦，即系。 但系如果你埋站啦，慢咗咧，佢就话：哎哟，咁就会即系啊， 直接停留喺度啦咁样。 即系有咁嘅讲法咧，好似好有道理咁啊，讲到 系。咁咧又话咧，车里面有化粪池。咧有啲人咁讲啦，咁咧但有啲嘅朋友就话啦，唔系，系咪应该咧就摆咗喺个冰箱里面冰肉，即系话有个冷处理冷藏嘅 冷藏处理 冷藏处理嗱， 即刻有听众咧，佢就话咧，英国嘅火车咧系会要求乘客咧唔好喺停站嗰阵时冲厕， 就系咯，头先嗰种应该就冲咗出去咯， 系啦，就直接如果唔系就留咗喺 嗰个停车站嗰度啊， 佢应该真系讲紧呢样， 所以咧就可能咧系叫做咁，但系譬如我真系要去厕所啦。 咩？你埋站嘅时候唔去得咯？ 哦，埋站就 佢而家讲紧就系话，如果旧式嗰只，佢系真系咧， 好快， 系啦，一路行一路屙出嚟遍地开花咧，你就要喺佢奔驰过程里边，你就可以屙。但系如果你埋站停咗慢速咧，就唔准啦。 好啦，因为你就会真系摆低几， 真系挤低咗噶啦，系啊系啊。 我又睇紧另外一个嘅报道，呢个报道咧就系话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朋友又系讨论嘅，就系话咧究竟嗰啲高铁啊、火车啊， 系咯， 即系究竟系摆喺边嘅咧？就话有人就咁讲啊吓，问过一啲咧火车嘅乘务员，即系嗰啲嘅工作人员，佢就话咧真系个车开动紧嗰阵时咧就会排放咗喺嗰个路轨上面度嘅，系啦，佢就话有呢个就话员工咁讲嘅，亦都有人话咧。嗱，佢用系噴出去呢一個字啊， 係咯， 佢就話咧， 頭先曾阿豪仔咪講咗咯， 係會向側邊噴出去嘅，唔係向下面喎， 即係佢排走啊，總之就車外， 係啦，點解要係側邊咧？係話因為其實如果啲嗰啲火車咧，佢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郊區啲嘅地方啊，側邊咧都係啲花草樹木嗰啲嚟嘅，就會喺側邊度直接噴出去，達到排污廢物最好嘅效果。 咁我想問個問題， 嚟，我先 有答案。如果你咁啱得咁巧行过青山啊绿水共隆共隆共隆真係心情开朗。 係啦冇上到个口咁大。 或者如果我哋唱阿姐嗰隻歌莫说青山多障唔係要唱个爱字先多障碍。 其实个青字都几大㗎啦。莫 说太快了。 已经係入口啦。 咁係咪会咁样㗎啦。 唔係呀咁佢都係咁讲。同埋你諗下几多人鍾意喺火车轨。 佢话咧呢个报道仲话，原来而家咧仲未研发出咧可以喺火车上面进行一个排污处理嘅设备，所以咧用紧嘅呢个方法即系向侧边喷啦吓， 系 一个最环保最好嘅做法， 都系嘅。 咁所以系咪因为佢哋通常沿途都系真系鸟语花香、花草树木， 即系大自然咯， 即系好少喺市区噶嘛。 但如果我哋高铁就唔得咯，所以高铁佢而家就变咗系有里边有处分器咯。 我呢度都有一张相啊，佢 就話咧，其實咧即係始終咧，你去到一個終點站嘅時候啦，就算你搭火車啦，依然係會有工作人員咧係會做一啲嘅處理嘅。咁、就是、但個處理係點咧？佢就冇形容得太詳盡咯。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貢獻到㗎。如果你喺車上面去嗰只廁所， 你想講緊喺個火車點解側邊嗰啲咧特別 特別香嘅， 同埋嗰啲草 特別茂盛啊，肥沃啊， 同埋大家都奉勸大家啦，下次去火車櫃影相嘅時候，真係唔好瞓喺度咯。 咁我哋而家準備唱呢只歌未啊？ 咩歌啊？莫説青山啊，係嘛？嚟啦，撲碟啦，我哋。 但係會唔會已經唔敢再擘大口唱嗰個字啊？ 暗唱。 係啦，阿姐真係唔好意思，令到呢只歌突然間多咗一啲濃郁嘅味道啊！嚟預備啦，預備啦。 莫説青山多障礙，合嘴。 山峰也可转晴，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 由于我哋都系上等人嘅关系啦，特别系阿祖有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嘅一种购物嘅经历喺里边啦。 又唔好咁讲， 所以我相信 讲到咁真你而家讲到， 讲到几真咧就是、我作为有八千万六合彩嘅累积奖金系咪先？ 未攞啫嘛，我哋 有冇玩过拍卖啊？嗱，唔系做拍卖官或者做司仪， 系司仪做过， 系啦，唔系净做司仪咁简单，喺下边话唔该。我要拍卖，举个价先啦。 我好想有呢个机会，因为咧我好中意睇一个咧外国嘅电视节目嘅，佢咧就系做专系影人哋去拍卖嘅。但拍卖嗰啲嘢咧，佢未必一啲好贵噶，一层楼啊嗰样嘢有嘅。佢其中一个节目咧就是、英国嘅电视节目嚟嘅，佢就会拍埋一啲楼，跟住咧就睇下嗰啲人咧用一个咁样嘅价钱买咗之后咧，点样将佢重新装修啊，再攞翻出个市场度卖咧，佢中间赚咗几多钱？ 哦、 一个咁嘅、 哦、 好好睇，我觉得好劲噶， 真系粗嚟 嘅啫。系啦，咁跟住。即系佢成件事，跟住点装修就自己决定嘅。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做咗好多年噶啦，就可能咧有阵时你屋企有一啲旧 咗嘅嘢，譬如可能係你啲長輩留俾你嘅，你都唔知道啊，原來呢個花樽啊，一個小嘅擺設啊，可能係一個公仔嚟嘅啫。但原來嗰個公仔咧，佢哋俾啲專家去睇完咗之後咧，就話佢有個故事嘅，可能咧就係當年咧， 伊麗莎白 嗰陣時係點樣， 女王咩都 有 拿破崙用過 咧。如果唔係中間佢件衫咧有花到嘅話咧，佢就更加值錢。跟住咧就會攞咗呢嚿嘢咧攞出嚟拍賣。我好中意睇呢啲節目。 係啊，有個拿破崙嘅增高器，你要唔要？ 拿破崙個增高器， 佢本身以唔高見稱嘅，因為 所以佢戴頂帽高。 但係咁梗係唔會要啦，佢都以唔高嚟見稱咯。 佢有個增高器啊嘛， 增高器都冇用。 佢個增高而家好出名 嘅，增高咗都仲係以唔高嚟見稱喎。 佢個拿破崙蛋糕而家好出名。 成年高啦， 好啦，嗱，而家咧，即係我成日以為我哋最有機會嗰個拍賣咧，應該就係年宵噶啦，因為嗰個即係價錢又唔係 相對地 相對啦， 可以做呢件事。 係啦，但係原來咧，佢話咧最近咧就有一個拍賣會咧，其實佢定期都會有嘅，香港嘅，佢就咧提示各位女士咧，你係可以去嗰度控一控試一試嘅咁樣。 讲俾女士去拍卖， 因为 嗰啲手袋啊， 唔系佢唔系就系手袋，嗱佢有啲系做慈善嗰啲会有嘅，但佢今次咧系正正钉钉嘅，佢咧嗰个日期系几时咧就会喺诶，佢有分两部分嘅， 即系我冇得去咯，咁系咪？ 其实男女都去得噶，只不过咧佢真系主打女人咧就最多嘅就系、是。珍贵珠宝同埋翡翠嘅拍卖 ，OK OK， 系啦，但你话喂关我咩事啊？嗱，逐样嚟，逐样嚟。咁咧，原来咧佢又认识一下先。佢话咧呢个珍贵翡翠珠宝同埋拍卖咧，分开两个步骤嘅。第一咧就系俾你望下货先，即系就算你唔买都嚟睇下。佢咧就喺11月22号至25号咧就系公众预览嘅日期嚟咁样。咁啊望到差唔多啦，最尾嗰一日咧25号就系拍卖时间，即系你望到好似你睇嗰啲神操咁样啦。 应该系贵价噶咯，如果有得睇完再，即系你谂下，你摆个展销会。咁样嘅话咧，都要钱噶嘛。长洲可以俾你睇几日，跟住先至去拍卖。但唔怕，即系我哋去睇啫。 诶，但系佢嗱咁样嘅，本来咧就一定系贵，全部都我头先见佢有标个价咧，好平都几廿万嗰啲最平噶啦，已经 几廿万啫嘛。 系啊 ，OK 啦，真系嗱，有 底价咯，呢个咪系 系啦。嗱，有啲就系头先讲嗰种底价啦，几廿万啦。佢今日点解会卖埋报纸咧？ 攞个咪打自己个嘴。 系啊，佢今日点解卖报纸咧？因为佢就知道咧，喂，咁我哋一般平民百姓，我哋呢啲低调富豪咧，咁。你都想去噶嘛？佢话原来咧教你一啲 tips 咧，佢话你去到拍卖会咧，专门揾一啲咧无底价嘅货品。 哦， 系啦， 但唔系噶，有一啲嘅拍卖嘅时候咧，佢都会讲到明啊，去唔到边一个价钱嘅话，佢会收回噶。诶， 但系佢亦都话咧，如果有一啲无底价嘅话咧，你出咗价咧，佢话有啲就真系会， 即系可能一蚊买咗只鸡嗰啲咁啊。嗱，一蚊鸡，一蚊鸡。 佢话未咁夸张嘅，佢话试过一次咧。佢话唔知点解有一啲嘅钻石咧，佢个珍贵翡翠啊嘛，佢有啲钻石咧又攞晒证书又剩咁样咧，佢话明明咧即系市场价格咧系要成100万嘅，100万嘅，但系佢话咧而家就用无底价嘅方式嚟发售，咁佢话咧 好数， 系啦，佢理论上大家留意，佢理论上佢话如果当日冇竞争对手嘅话， 系 10000蚊都买到。 吓， 佢话无底价嘅意思，即系话你用1000蚊作为一个即系举手咧，都受你要有交易 咯。 唔系，但系因为系唔可能冇人争噶嘛。即 系 当我哋一讲出嚟，或者啲行内人， 即系 知道嘅。 你去到只系去紧10000蚊嗰阵时，我点样只手都举少少 啦， 系咪先？ 哦，即系话你有呢个空间去举手。 系啊，即系原来佢话呢个无底价咧， 可以哇！你其实玩嘢嘅啫，可能 系咯，我就想 你唔系买。 你讲一讲会唔会搞到搞即系炒我咗人哋？人哋明明唔使咁贵，我哋呢啲无赖咧，冇得佢试下举手先咁。 你话咧， 你记住，你举咗手你要负责。 唔系咯，你话咧，即系如果佢啲货真系靓到咁咧，我谂啊，唔会有人停低唔举手啦。 即系话其实如果都仲有呢啲空间嘅。 系啊，但我觉得都几好笑啊！如果佢真系无底价，又都系得我哋三几个争嘅话咧，咁应该都可以享受紧1000、1000、1000，哇，系咁上咧，去到10000都俾得起啦。 夹埋咯，仲要一人3333， 嗰啲叫咪叫夹埋啊？夹埋有10000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大批黑衣人在尖沙咀金马伦道用杂物堵路，警方一度举旗警告会施放催泪烟。之后超过十名速龙小队成员从内街冲出，一度举起橙旗警告会开枪，然后向前推进至加拿分道。大约五分钟之后后退，黑衣人再次聚集，继续筑起路障。在弥敦道九龙清真寺外，大批防暴警员到场清理路障，然后沿弥敦道推进。有人在路中心放置燃烧物，警员一度停低重组防线。防暴警察透过扬声器表示，弥敦道聚集人士正是参与一场非法集结，警告无关的人离开，否则有机会殃及池鱼。在场防暴警员之后举旗警告，然后继续推进，几架警车紧随。在佐敦，近百名黑衣人在佐敦裕华国货对出，以砖头、竹枝、胶围板等的杂物堵路。防暴警察同速龙小队在尖东一带拘捕示威者。在华茂广场近科学管道，朝早大批人试图往理工大学方向前进，被防暴警员拦截，至少100人被捕，包括民主党副主席罗建熙。大批被捕的市民排成一行一行坐在地下，双手被索带反绑，其后分批由警车和旅游巴押送离开。现场消息说，警方驱散市民的时候曾经发射胡椒球弹。而在市政局周年纪念花园，至少九名示威者被捕，有人双手被反绑，其中一人头部有血迹。现场大批围观市民和防暴警察对骂，防暴警察用胡椒喷雾驱散，并警告记者不要靠近。罗建熙是南区区议会李东义选区候选人，同区另一个候选人是民建联的谭俊杰。示威者和警方在理大的对峙持续了一日一夜，现时仍然在理大的理大学生会处理会长胡国宏接受本台节目访问，说校园内至少仍然有500人，相信有70至100人想尝试离开，但被催泪弹逼回。他说现时的情况变得被动，只能够取决于警方的做法。对示威者来说，如果走或者留下都要被捕的话，示威者唯有死守。胡国宏表示，现时校园内仍然有水供应，但其他物资相信已经比昨日少，而不少的示威者曾经被催泪水射中，不少人已经出现红斑和低温症的症状，现场只有义务急救员留守。对于理大校长滕锦光发表视像讲话，胡国宏和理大学生会会长谭建军廖建是理大学生会会长廖建军都表示不能接受。胡国宏认为滕锦光的回应已经太迟，如果他可以及早介入，就不会演变成校园被封闭的局面，认为和平离开校园应该是在不被捕下离开。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谴责香港使用不合理武力对待示威者，促请各方克制，避免暴力冲突，并进行建设性对话。路透社报道，香港警方封锁理工大学，导致接近两日的对峙，忧虑会出现流血场面。一名未有具名的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早前期望北京政府恪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并保障香港的自由、司法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有烟霞，吹和缓的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8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3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1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6升6.6，盈富基金26.8升3毫，建设银行6.27升6仙，友邦保险78.95升1.95，金山软件17.8跌1.16，中国平安91.45升4毫，美团点评97.25升4毫，汇丰控股58.15升4.5，港交所244.6升3.8。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9，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2点，升69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87美元。卖出146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2019年对于哈拿谷子乔来讲绝对是难忘的一年来的。入行多年终于有机会开到他的个人演唱会。完结演唱会之后亦都有他的首支的派台作品。而这首歌呢亦都记录了他在演唱会举行完之后的心情的。对于今年他可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舞台，他感觉好深的，更加可以好自豪地讲一句，他是没有追错音乐这个的梦的。全新歌曲由张家诚作曲，张美贤填词。Hanna 谷子乔，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逆光飞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我又挑战我哋听众同埋我拍档嘅道德底线啦、 哎！道德底线我不嬲都几低 ，OK 嘅。但系呢场对手嘅好难做啊，风之 book 啊吓，礼拜一有， 即系 F 中伏啊！ 你睇我都塌皮塌到咁嘅样咯，坐喺个直播室入边。 我要好好地交代俾你听。 我要走，你估我又好好咩吓？ 系啊，今次嘅玩法系点样 咧？可能你想啫。 我啊，你行到啦，我贡献咗 啊！你人生嘅第一次啊， 唔止啊，上次上次佢唔喺度，学儿同佢做嗰场。都是很厉害的那次，真的。嗱，今次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来， 童话故事。 童话故事啊，点睇都唔似童话故事、啊。 冇错。 类似嗰啲邪恶版嘅童话故事多啲。 嗱，真係。嗱，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嘅，因为呢即係当年呢格林童话呢好快就俾人哋揾到呢，佢原来个版本并唔係而家我哋所认识嘅。 其实我成日都话㗎啦，所有童话故事本身都係残酷㗎。 真係㗎。即係譬如举例啦，啲人成日举一个例子就话白雪公主呢即係原来当日呢係真係死咗嘅。係啦，咁真係有呢个桥段发生過。咁样咁唔再讲咁多，因为点解呢？就系、是、因为有恐怖的格林童话，早嗰差唔多10几年嘅时候好红噶，咁咧啲人就发现咧，原来每一个我哋而家觉得咁即系天真无邪嘅童话故事背后咧。 嗰啲寓意原来系咁恐怖嘅。 其实就算系原本个白雪公主都恐怖啦，个后母攞个毒苹果毒死自己个女。 但系原来已经系修饰咗噶啦，真系。 系咪嗰啲三只小猪又话六属只狼嚟噶嘛？ 好 惊嘅，好嘢，终于杀死咗佢啦。 仲有唐果屋咧，唐果屋嗰个女巫谂住煮咗两个僆仔嚟食，都几恐怖啊！真系。 所以其实讲嗰啲故事真系要好小心去讲嘅。 嗱，但系我今次咧就拣咗咧，我系喺嗰个恐怖的格林童话里边，我就将其中一段节录咧就摆出嚟啦。所以咧， 即系恐怖的啦。 我头先就咁样睇咧，我估系村上春树啊。 哇，你以为系啊？ 系啊，即系你谂下，有啲都几赤裸，有啲同埋都几即系有啲 有啲暗喻咗喺里边。 系 啦，咁咧，佢就系喺佢个原版咧，真系我哋冇一个人系未听过嘅。即系一开估要大家猜嘅时候就话，哦，原来呢个古仔咁样。咁但系咧，当你揾翻佢呢个邪恶版，佢原本版本嘅时候咧， 我中意啊， 有好多情节咧，你系匪夷所思，你话黐线，我睇咗呢个古仔几廿年都未听过咁样。 我同我个仔同我个女都讲咗72次啦。 系啦，咁我而家咧就将佢其中一个对白咧就截录咗出嚟嘅。咁我哋今次你想先读完古仔再俾谜面你啊？ 我想讲俾咗个三个。 冇问题 。好啦，嗱，咁咧我就 因为你话点都估唔到啊嘛，咁咪等大家听众容易啲听。 系啦，系啦，嗱，有三个选择俾你拣嘅。 嚟啊， 一个咧就系睡公主， 睡公主； 一个咧就系白雪公主。 Okay。 而第三个咧就系青蛙王子。 哎呀， 系啦， 我头先唔知点解我硬去睇啊，觉得呢个故仔系发生喺日本嘅，所以我谂错晒。 系啦，嗱，咁呢三个你哋都识啦，系咪先？嗱，咁所以而家你就可以， 但系。即系大家真的要听一下个内容咯， 系啊， 但 系 呢个系地下版系咪？ 呢个系地下版嚟噶，地下版嚟噶。嗱，咁我哋 残酷版系咪叫做咩？ 残酷版啊，真 系。你会揾啲咩音乐出嚟啊？ 童话小公主， 即系估你唔到啊！ 吓， 郭富城都估唔到啊！ 点样入去呢个戏啊 ？OK， 再嚟个， 你攞翻嗰个咩好过啦？我哋 有仙可神针啊！ 人妻 啊！以为佢仙可神针添， 唔系啊嘛？或者攞红河谷都得，可以试下攞 咩嚟噶？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够啦！ 我攞人妻啦， 系啊，人妻攞。 系啊， 人妻今次好似 诱惑啲咁， 系咯， 感觉系咪？嚟啦，咁我嚟啦， 我哋预备咯。 究竟系睡公主、白雪公主定系青蛙王子嘅地下版嘅故事咧？ 系啦，我哋而家开始啦。 请你原谅我啊，我实在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做先至好，所以我先至会。 你咩人嚟噶？ 我系呢个沈林添，我系阿沈啊，我系呢个森林嘅看守人。 你住喺呢个森林里面？ 系啊，我就住喺森林嘅小木屋里面度，为一啲喺森林里面迷路嘅人带路嘅。 你一直都偷睇住我啊？ 系啊，从一开始我就偷睇你。 你连我除衫走去个池里面个样子，你乜都睇晒？ 嗱，我要两个饭盒啊！呢一集啊，夏姨，我同你讲啊吓，因为我嚟紧嗰句真系吸啖气先。我哋成日话吸啖气做咗佢啦，好，黄耀祖你吸啖气做咗佢。 我俾翻个上句你。 好啊，多谢你。 你 仲要讲多次添，千祈大家唔好有画面啊！ 你连我除下我个礼服之后走去个池里面个样子，你都睇晒。 边有礼服啊？除衫啫嘛。 咁我又系一个皇后，喂，咩嚟噶嘛？佢系一个皇后嚟噶嘛？ 继续。 好。 系。 你识唔识我讲多次啊？ 我俾翻我上句你， 最近咧佢重复三次，呕血啊真系。 你连我除晒衫裤走去个池里面嘅样子，你都睇晒。 我知道咁样做系好唔礼貌嘅，但你实在太靓啦，所以我忍唔住。 嚟啦，你跟我嚟啦。 15分钟之后， 哇，真系难以置信，好似发梦一样。 我系时候要走啦。今天的事你千祈不要跟任何人说、 啊、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见面、啊、 没有，我想没有这个可能。 BO 来了，没多久之后皇后她终于怀孕了、啊、之后她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婴、 啊、姑姑。 国王整国上下弥漫着欢欣鼓舞的气氛，国王为了公主的成长要她远离男人，只是可以做男人的打扮，不可以参加啲女人嘅活动。公主长大咗啦，佢去到城堡，但系佢咁啱俾佢见到一个 南仆人。 公主殿下，你点解会嚟呢度嘅？有啲咩吩咐啊？ 我喺度咧，喺城里面咧四处探险啊。话说回来啊，呢度真系好邋遢、啊。你系边个嚟噶？点解同我身边嘅宫女都唔同嘅？但系你好似同我父王一样，个男人。 你系咪都系个男人嚟噶？ 你系咪都系个男人嚟噶？我从来都冇同个男人讲呢啲话噶，我唔知道应该点样。我只要一接触男人，我就会俾人闹噶啦。虽然我对男人都好感兴趣。 咁你就嚟我呢一度啦，公主殿下。等我话俾你知，男人系咩样嘅。 好专业啊，好好 咩嚟？点 解 要讲呢 啲对白？ 乖仔， 过嚟姐姐度啊！ 过嚟，冇事冇事。 好， 俾杯水你饮。 三 个 水公主、白雪公主同青蛙王子。我即刻第一样嘢，我叉咗青蛙王子嘅。 点解？ 如果你成件事都系呢个皇后同埋嗰个公主做主角嘅话，我觉得嗰个公主即系生咗出嚟嗰个咧。应该一定是阿瑞公主或者白雪公主嚟嘅，我估。 我都觉得，我觉得是瑞公主嚟。 我都是估瑞公主，你讲，你解说先啦。 因为白雪公主，我哋大家知道个故事是点噶嘛？ 系啊系啦。 大家都知道佢同七个小矮人啦，里面其中一个即系嗰个故事 啦。佢冇同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故事啊，我意思系话即系有七个小矮人喺度，但系呢度有红衣小矮人。 佢冇同其中一个。 我知我知。咁但系讲紧嗰个，即系佢冇呢啲咁嘅话，即系又生咗个 B B 出嚟，又认咗第二个咁样。 都话恐怖的教唔同话咯。 其实瑞公主都冇嘅啫，嗬。 系咯，恐怖的教唔同话。可能有很多原版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 咁样啊，阿祖祖揀瑞公主，我揀青蛙王子。 点解揀呢？因为你今天穿绿色衫。你爆笑急转弯喎，你个老唐太。点解？ 冇得解释。 我觉得个青蛙王子呢，我又觉得有啲惊喜。 点解呢？ 因为你想想他最咩要锡个王子㗎嘛。个王子他见不到他是青蛙，他不知道他是青蛙王子嚟㗎嘛。 他而家讲到 个男人。 搞个男仆喎，直情唔系锡㗎喎。 会唔会他原来的版本可能那个男仆即是由古仔嘅青蛙变成咗南仆人咧， 系啊， 你又唔知喎，可能佢罚个南仆变青蛙咧，锡完之后变咗青蛙咧，会唔会咁样咧？ 咁如果系变咗青蛙嘅话，个公主一定系阿田啊， 系咪先？真系 好，但系咁主动话佢对男人有兴趣啊， 系啦， 古睡公主点解咧？ 系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原本就系佢即系瞓咗，跟住就要锡，跟住就醒咁样 啊 嘛，系咪、 啊？ 即系睡公主、 三个古仔都有锡嘅，你有冇发觉？ 系 啊， 系 啊， 啱啊！嗰、 啊 那个 青蛙王子又 有， 白雪公主呢个又 系。 系 啦、啊，我估睡公主系因为都系纯粹估嘅啫，其实真系、 啊，真系冇乜 我 冇 青蛙王子咯。同埋。白雪公主即系佢本身已经又有后母，即系我唔知道，我觉得系唔知啊，是但啦，发脾气自己喺度，跟住 好啦，播只歌翻嚟开股啦， 好嘢。 何度失ったって。取り返してみせるよ雨上がり虹がかかった空みたいな君の笑みを例えばその代償に誰かの表情を曇らせ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い悪者は僕だけでいい本当はいつでも誰もI'm not afraid to die. 指南乐团 Yesterday 啊，我哋而家可以开股 啦！你啦你啦你啦！ 头先一个就拣咗《青蛙王子》系嘛， 一个就拣咗《水公主》， 有人答啱咗嘅， 《 水公主》 耶！其实你都想你让俾我啫，我哋一齐分享呢个成果。话说我点讲都好啦，我哋连呢段对白都读到咯，我哋咩都应该一齐分享噶啦。 其实我已经修饰咗好多好多噶啦，真系嗱，《水公主》个版本咧，我哋原本个古仔仲记唔记得系点 嘅？我唔 exactly 记得，其实 原本个古仔咧，咪就 系 啊，系啊，即系国王同皇后咧，终于生咗个 B B 女啦，咁啊好辛苦就生到出嚟，咁咧就七仙女就嚟祝福啦，一个咧就话我会送健康俾佢，一个就话送财富俾佢，一个送美貌俾佢，咁一路数啦，咁啊古仔里边就话咧佢请漏咗其中一个最厉害嘅巫女，咁所以咧嗰个巫婆就不请自来嘅时候咧，咁咧佢就话啦，我啊话俾你听呢个细路女啊去到长大成人之后咧，唔知十五岁定十八岁咧，佢就会掂到咧嗱，跟住个古仔好紧要嘅， 荆棘啊系嘛？ 佢系话会掂到咧纺织机， 纺织机 咁咧，纺织机嗰啲针，佢唔想吉中咗佢咧，佢就会一睡就不醒，死嘅咁样。咁咧佢话当时咧，所有即系仙女都冇办法可以破解到呢个黑魔咒，其实咪啱啱即系阿安祖莲娜咪做上紧呢套啦，黑魔后第二集啊嘛。佢话咧唯一咧就系原来有第七个仙女咧，好似我咁啊迟到，佢就未送祝福，佢就话啦。咁我唯一可以帮到嘅，我就破唔到佢嘅。我话我可以将呢个祝福咧，就变成咧佢唔系死，佢系沉睡 啊， 静待人嚟解咒。佢唯一可以做到就 系 呢样啦。 咁呢个就 有 个故事啊。 你唔记得你冇听过水公主咩？搞错啊！ 佢细个已经系睇紧其他， 已经冇童年到呢个咁嘅地步。咁然后就话佢大个咗之后咧，因为国王佢就好惊啦，佢就决定咧将全国嘅纺织机都要销毁晒。咁但系最后点解都出事咧？就话因为咧有一日咧，白雪嗰个水公主咧。就走咗上去城堡度玩嘅时候咧， 探玩 喺一个阁楼里边，一个好陈旧封闭嘅阁楼里边，就见到咧唯一一部咧纺织机喺度喐紧，咁就有老婆婆喺度织紧嘢嘅，佢就去试，嗰个老婆婆就当然系巫后啦，嗰个所谓女巫啦，咁啊一笃就笃中咗，系啊，咁然后就即系晕咗啦，咁最后瞓咗觉，咁然后最尾咧就公主就遇到王子石醒佢，个古仔就完咗嘅。所以头先咧你会发觉喺嗰个邪恶版里边咧有啲桥段系中嘅， 系啦嗱，例如咧就系个爸爸为咗个国王。王咧，即系为咗要保护嗰个女仔嘅话咧，就唔俾佢接触任何嘅男士。 系， 但呢个就 系 呢个 同埋女人嘅活动。 系， 系啦，好得意嘅嗱。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解读咧？嗱，你知唔知原来个版本咧，佢真系解释咗好多即系原因俾你听。嗱，你曾经有冇怀疑过？使唔使咁刁轉啊？即係個女巫如果要施法嘅話咧，使唔使話你要唔小心吉到嗰個紡織器個針啊？即係如果佢要你死嘅話，你不如話咧，你攞刀查牛油嘅時候都會戒死啦。你有冇諗過即係點解要咁刁轉呢？ 剪指甲嗰陣時剪死咗啊！好殘酷啊！ 佢原本嘅版本係點嘅咧？我哋可以簡單講下咧。頭先第一幕，阿祖同埋阿田咧就喺呢個即係森林裏邊邂逅啊嘛。 係啊， 原來佢話咧，原本咧國王咧係就娶咗個皇后。但系咧冇感情， 哦、 皇后咧完全系咧即系唔好抗拒呢啲所谓即系要行房作乐嘅嘢，咁、 哦、 一路都生唔到。 系 咁咧有一日咧，即系皇后自己都觉得好困扰，话点解我冇办法可以有夫妻生活咧？佢自己离家出走咧，走咗森林度，就撞到黄耀祖呢个守夜人，就唔小心咧就撞到佢之后咧就一直贪欢。头先就我哋冇录到嗰段嚟嘅，咁佢话咧就开咗窍。佢话皇后咧就发觉，皇后开咗窍就唔再咧即系拘谨于呢个人事方面嘅嘢， 佢就好主动啲，头先见到嗰个 内容系啦，佢就同国王咧就有翻一啲正常嘅活动啊，咁样最后生咗，咁所以咧邪恶版嘅第一个嘅含义就话咧。 這個公主未必是親生的。 是啦，我都看到這一樣東 西，可能是即野外狗合 生的。而重要跟住你見到，跟住就是這個仆人見到個公主， 好啦，第二個版本 鹹濕嘢發生咁。 係啦，點解會有嗰兩個禁忌呢？就是話唔俾佢做女人嘅活動，但係又要佢著男裝。原來咧喺個邪惡版本裏面咧， 國王懷疑。 唔系，佢话咧一样有巫女出现咗个、一样嘅，都系七仙女就送晒啲祝福，巫女又出嚟，但系佢个嘴就唔系话佢俾个纺织针吉死， 系佢冇得噶， 佢个嘴就 男人， 冇错，佢话你个女将会咧系丧失处子之躯，佢会俾男人去即系侵犯佢，佢、一尝到人事俾男人侵犯咧，佢就会死。咁、然后咧先至又有第七个仙女出嚟咧斗翻， 呢个嘴 好恶毒嗱， 好恶毒、 后来啲人话咧，点解解得通咧？因为佢话喂大佬啊，嗱嗰个所谓纺织嗰嚿嘢咧，即系你有印象系啦，一支针啦，仲要佢系有个一个圆柱包住佢咧。佢话其实就比喻作为男士嘅即系器官，又真系佢话。如果唔系，点会咁 都谂得出啊？ 唔系啊，系调翻转啊！即系你为咗令到呢个版本唔好咁邪恶咧，佢就要保留呢个原版嘅一啲诅咒，就变咗后来嘅入屋版 啦， 系啦，佢就用咗 仿，冇 错 啦， 系啊，嗱，你可以话扯你穿作啫，喂，咁佢原本嘅版系咁啊嘛， 系 啦，咁所以咧佢先至会有两个规矩，因为个国王好惊咧， 死咯，今日大家唔使翻学添，啲小朋友听完呢个真正 恐怖的 旧 儿童话， 系啦，但系呢个恐怖版嚟嘅， 恐怖版嚟噶， 信翻童话故事啦， 你唔会睇到噶， 系啊系啊，佢所以佢先至会有头先嗰两个规矩咧，第一唔俾佢接触男人，第二就唔俾佢当咗自己系女人，佢一定要着。男装，所以佢见亲都系啲宫女咁样咯，咁点知就撞到呢个咁样咯，咁啊个古仔嚟到呢度，头先我哋就冇再讲落去啦。哇，你知唔知佢醒翻咧？我觉得咧反而好有而家拍嗰啲处境剧嘅效果。 咩咧？ 佢一样系遇到王子，又锡翻醒佢啦。 醒翻嘅时候望下张被，跟住我点解会咁嘅？ 唔系醒翻啦，但系佢个故事设定系点咧？佢瞓咗一百年。 哦， 一百年， 但佢冇老到嘅， 佢冇老到，佢睡公主啦嘛。咁、咧个王子就一百年后就瞓醒，锡醒咗佢啦。 跟住佢就适应唔到咧一百年嘅生活啦，系咪？ 全中，佢话咧佢个 都好合理啊。 系啊，佢个故事竟然有埋呢一条尾咧。佢话佢讲到就话对啲衣着啊、用具啊，全部都冇办法接受。佢其中有一个咧，好似笑话咁样咧，佢话。你哋饮呢一啲啡色嘅嘢系咩嚟噶？跟住王子就讲呢啲系咖啡嚟嘅、我睇到呢度，哇，咁 TVB 嘅， 系 咪好穿越剧啊？咁样 穿越啊， 系啦。然后就话佢哋嗰啲衫，即系譬如话，可能以前就有束腰啊，或者之后先至演变到第二啲咧。佢话公主即系格格不入， 咩变化咩都有。 系啊，咁但系佢又好得意噶。佢最屘个古仔咧，佢点样令到公主咧可以变翻清醒咧？佢因为佢唔知道自己瞓咗一百年，佢净系知道自己而家一起身就，我一起身就见到你。系啦， 瞓足一百年就咩都唔知啦。 佢话佢几时回复咗一个神智，知道自己原来系一个瞓咗嘅公主咧？哇，拍戏一样啊！佢话咧剧情里边咧 醒咗就即刻变老啦。 唔系，有一日佢继续系少女咁嘅样嘅，但佢唔记得自己瞓咗。点知佢话有一日咧，佢喺宫廷里边咧就见到有一套男装，然后有啲人就话啦，系啊，有啲人中意男扮女装咧，就会着呢啲衫噶啦。佢话佢突然间 记 起自己男扮女装，然后就翻去一百年前嘅嗰个回忆里边，然后咧又好首尾呼应嘅，佢又变翻咧一个即系热情如火嘅女人啦。佢又同个王子就好开心咁生活啦。 跟住就有冇死到啊？咁 啊冇啊，咁个故事就完 啦， 破咗啦嘛，已经佢系中咗咒先锡翻醒啊嘛。 我以为咧一又接触嘅话 又 瞓一百年， 系啦， 真系话好忙啊，咁 劲唔劲啊？ 哇，不老的传说 呢个就系原装版格林童话， 好睇啊！呢个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咧，有阵时咧嗱，虽然我哋话系一个童话故事，但系其实而家成日都会话噶啦，童话故事去衍生出嚟嘅道理咧，其实大人细路都啱睇噶嘛。如果唔會有咁多荷里活嘅電影，其實而家嗰啲動畫嗰啲好似童話片咧，其實係拍俾大人睇噶嘛。 係啊，佢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嘅。原來後來咧，我見到有好多即係再誇張啲嘅版本咧。不過，咁我哋唯有同自己講咧，現實咁艱苦，就唯有喺童話度揾啲開心，唔好再睇呢個恐怖版啊！ 哦，真係唔好睇啊！係 在森林和原野斯多，聽日 見，拜拜。